中電加幅 5.8%， 兩電解釋加價是由於國際燃料價格大幅上升。環境局局長黃錦星估計，一般三人家庭明年電費每月平均加20至24元，政府目前仍然提供電費舒緩和補貼，相信一般家庭的電費負擔仍然會較低，但他認為要推動市民減少碳排放，提供補貼和舒緩並非長久之計。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非常干燥，早上部分时间多云和清凉，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约为24度，吹和缓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早上仍然稍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的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是4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跟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6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20公里，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6,319点，下跌112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收市报4,685点，下跌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1，日元112.91，瑞士法郎0.911。加元1.244，人民币6.394，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38，新西兰元对美元0.71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1.4美元，卖出1832.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人生可发生 失意跟欢欣，不如一起听一下饰演乔一成的内地演员白宇怎样介绍他的角色。 作为乔家大哥，我就是弟弟和妹妹们的保护伞，天天看乔家的儿女。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留意每集剧情，仲有机会赢得网上有奖游戏丰富奖品。详情请参阅国剧830 Facebook 专页。 you 早晨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嘅一个早上，点解突然之间又咁即系特别讲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哇，见到咧相对湿度42%吓，咁啊比寻日咧又干燥咗啦。一起身嘅时间咧，咁啊都已经觉得啲手啊、面啊，全部咧都系干嘅，都忍唔住咧就攞翻啲嗰啲 cream 咧搽一搽先。如果唔系真系咧，哇啲手啊、面啊咁啊～乾到流血，即係到時真係慘啊！見唔到人啦嚇。出邊係十八度嘅氣温，相對濕度45%。咁啊，扭開心機，而家有香港電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話台聯播時段嘅晨光第一線。早晨啊，各位聽眾，咁啊，朝頭早嘅時間，咁啊，亦都有嚟自二台嘅白權號喺早上陪住你哋。今日已經係2021年11月10日啦。誒，聽日有。四个洞，听日就11月11日，咁今日10日先，咁10日嘅时间咧，咁大家都可以星期三，星期系啦，啊，咁今日咧，大家就星期三啦，咁可以咧就系一个星期嘅中间嘅一日，咁希望就唔好俾呢啲疲倦嘅心态影响咗自己，咁啊好啦。 晨光每日一格。 首先即系翻嚟电台嘅时候咧，咁啊凉凉地啊，当然不在话下噶啦。我喺我个区咧，咪见到嗰个温度显示咧，就话俾我听，哇！当你开始驾驶嘅时候咧，就得15度啫，咁样。不过出翻出去近吐露港一带咧，啊咁啊上升翻17度，而家咧就18度。咁但系咧去到沙田附近咧，咁啊见到哇落雨、哦。天气咁乾燥，我觉得都系谂，天气咁乾燥都会落雨嘅咩？原来都会嘅，沙漠都会落雨啊，系咪？今年咧都经历咗几多嘅大嘅雨水啊吓，天气咧的而且确咧就变幻莫测嘅，有阵时落雨咧又唔系话一件差嘅事嚟嘅，如果唔落雨嘅话咧，咁啊如何滋润到大地呢？如果唔落雨嘅话咧，咁我哋长期咧啊就要买啲买水，净系依靠买水嘅话咧，咁啊我哋个荷包都干晒啦，系咪？所以要落下雨嘅，有落雨又有阳光，先至系一个好嘅人生嚟嘅。有阵时当我哋面向阳光嘅时候，可能你会觉得哇太热啦，需要咧就系阴凉少少嘅天气。好似而家咧就18度嘅气温，咁啊有人已经系着紧羽绒啦，就喺度好挂住一啲热嘅天气。我自己就认为，无论任何嘅天气底下，我哋都应该咧就系享受当其时嘅一个嘅感觉环境。落雨有落雨嘅好，系咪？落雨亦都有佢自己有好多优点喺度噶嘛。咁当然晴天亦都好好。呢几日咧睇翻天文台，我哋都可以好好地享受一个干燥啦，以及咧就系爽朗嘅天气。咁我哋又可以尽情享受一下，就好似人生一样，有好多时都会有唔同嘅天气啊，唔同嘅时段，唔同嘅环境喺我哋嘅身边嗰度出现。今日你会唔会因为呢个天气影响咗自己系好，亦或唔好呢？应该时时刻保持住一种咧就系暴风雨之后嘅快乐。咁你就每一日都系 so happy 啦。 每次我看见你的脸，我便愿活多一亿一百天。情爱看你已不知几遍，然而又会想看多千遍。曾独在路上自关自闭，还幸你骤然出现。来用掉寂寞，并改变一切，还为我教灰暗变做晴天，像那些清新雨后阳光，明亮是你温馨的眼光，祈求日后天天准我到身旁，谁亦不可。想见你，遇到你， 一亿一百种，热情抱你已不知几遍，仍是觉得你最可爱。曾独在路上，在兜在转，曾亦觉倦和心乱，从来没预料能觅到温暖，还获你靠紧我共度甜酸。像那些清新雨后阳光，明亮是你温馨的眼光，祈求日后天天准我到身旁，谁亦不可比你好看。像那些清新雨后阳光， 阳光，室外温度继续十八度啊！咁啊，红色火灾咁，经过信号又生效啦。都话天气干燥，相对湿度39%咋，饮多啲水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6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好多女士都喜欢美甲的，不过如果指甲成日都容易断裂，甚至乎出现一些凹陷的情况，就可能是营养摄取不足所致了。有注册营养师就说，当人体缺乏三类的营养素，指甲就会变得脆弱，容易有易断易碎的情况。建议大家可以在不同的表征判断下甲床是不是健康。其实如果没有好好地摄取营养，指甲是会向人体发出警号的，可能会是变得脆弱，又或者会容易断变薄，甚至出现凹陷的情况。今朝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些不同的表征可以在甲床那里看得到的。首先讲一下健康的指甲应该是怎样的。健康的指甲颜色应该是呈红润的粉红色，表面有光泽，而且厚度均匀，压起上来是有弹性的，不容易断裂，亦都不会好脆，表面亦都不会出现龟裂凹洞的纹路。注册营养师就说了，如果身体缺乏了以下三类的营养素，原来就会影响指甲的健康了。建议大家可以吃一些相对的食物来到补充营养。首先第一个护甲的营养素就是生物素了。如果人体可以摄取到足够的生物素，指甲就会有一定的硬度、韧性和不容易折断了。我们可以透过牛奶、熟蛋黄、 猪肝同埋酵母等等嚟到吸收生物素。另外要补充铁质啊，如果甲床里面嘅血液不足，指甲就会容易断裂、变薄、凹陷等等。只要摄取翻足够嘅铁质，就可以帮手回复指甲嘅健康啦。食多啲苋菜、猪肝等等就可以补充铁质噶啦。第三咧，就系要注意摄取优质嘅蛋白质。蛋白质系指甲嘅重要基底，如果营养唔均匀，指甲就会好容易断、好容易碎噶啦。食多啲三文鱼、吞拿鱼、豆类同埋肉类、鸡蛋等等就可以补充啦。注册营养师亦都提醒大家，除了要摄取上述几个营养素之外，平日亦都要保持均衡的饮食，千祈不要过度之食，导致营养不良，连带亦都会影响指甲的健康。他亦都提醒大家，在用键盘或者是滑手机的时候，尽量应该用手指，而避免用指甲去敲打。从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要好好地保护指甲。当指甲出现异常，除了有机会是营养摄取不足之外，亦都可能是身体响起警号，所以真的要密切留意住自己身体的变化。若果发现有异样，就要早啲求医，病向浅中医，越早寻求专业的意见，你就可以越快康复。我相信你同我都一样，都希望自己对手靓靓咁样陪伴你度过每一日噶嘛。 怕被爱，怕你将发现有谎话存在，望着亲昵眼神，想珍惜却无力负载。我犯错，每次吵架后最终都会被原谅，但彼此笑容为何仍牵强？有时相拥以后再一吻，熟练如像自亲，没面目坦白和谁反感，不知道为何没勇气，只知道没权利爱你。 I'm sorry, I'm sorry for this pain， 道歉或更卑鄙，将所信诺言亦背弃，解释也没余地，而失恋却非演戏，恨缠住你，亦连累你，仍不想放开你。 八度，相对湿度41%啊，咁啊湿度方面咧，咁啊变下变下咧，都系咁上下啦。许正允 ，I'm sorry， 我系梁明忠，我有一个习惯，就系每朝主动同其他人讲一声早晨。 时间嚟到朝早嘅6:23啦，咁每日朝头早我哋梗系咧有呢一个嘅晨光嘅故事。今日朝头早咧可以同大家讲下晨光成语百科。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相传啊，韩信屡立战功，咁啊俾刘邦啊封为呢个齐王，大家都知啦。不过呢中间就发生好多嘅事，以如我诈。大家又觉得你系咪好谋朝篡位呀、啊、其实有时韩信呢可能真系淨系鍾意打仗嘅啫，唔知㗎。不过亦都有人呢喺度怂恿韩信，就同佢讲啦，喂你不如离开刘邦，一起去争天下啦，争埋一份啦，你有咁嘅能力㗎喎、啊。 其实韩信当初咧咁啊对刘邦都相当之好嘅，咁啊更加话到，嘿激死我，竟然间有人叫我咧就谋朝篡位，叫我咧就系杀死刘邦，一定唔得嘅。不过刘邦做咗皇帝之后，竟然间解除咗韩信嘅兵权，当然忌佢啦。结果韩信落得嘅咧就系、是、人哋叫佢做反叛嘅叛军嘅，佢又做唔成。韩信最后亦都咧就俾刘邦咧杀咗噶。原先啊叫韩信咧要警惕嘅人咧，大家都讲就系话接触先登嘅人先至能够得到天下。我哋而家日常生活咧，其实工作上边都系好多人咧，都系抱住一个最紧要快、靓、正，攞咗嘅就系自己，攞咗咩 Jessel 嘛。捷系指快、敏捷啊，登系指攀登。亦都系指得到咁嘅意思，边个只脚快嘅就边个得到先。比如人哋行动迅速，先到达目的嘅咧就为之胜出。今日你工作上、学习上，如果都系抱住呢个捷足先登嘅心态嘅话，咁就无往而不利啦。 抱着一张被，在记忆年内想起你，枕头从前舒适感太完美，躺了大半天差点记不起，重游你五岁过的曲线，未见感情复苏过几次，纤维承受过的仍没法立时改变，竟然淋漓尽致为你失眠，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荒凉，熟睡那刻还未失忆，我亦能静一，从此你我多累，床头都不想对，假如无伴侣是某种干脆，下定决心宁愿辗转反侧百几场，寂寞那刻无谓骚扰你近来动向，铃声切记关掉，明天见尴尬都不要，让我貌似精神装作睡满分与你欢笑，待我都不介意，自我催眠大方都可以，交换全属你的房间，阔落半边是空置，和凌乱发丝入眠几次，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荒凉，熟睡那刻 时间好快脆咧，会到早上嘅六点半钟。一首歌曲嚟自张天赋嘅《记忆棉》，系啦，咁记住啊，接触先登好紧要。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咏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咏钟。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咏钟， 或者叫佢钟哥都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政府发出强制检测公告，要求在指定期间曾经身处37个指明地方的人士，需要在星期四或之前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因应四宗初步确诊输入个案，在潜伏期间曾经在香港逗留，有29个指明地方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金鐘統一中心三樓運輸處香港牌照事務處被列入強制檢測公告，辦事處今日開始暫停服務，星期五才恢復公共服務。另外，灣仔入境事務大樓二樓亦要強檢。另外，八間學校爆發上呼吸道感染和流感樣疾病個案，為謹慎起見，相關學校或指明級別被納入強制檢測公告。廉政公署拘捕三个人涉嫌转载呼吁投白票的贴文，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被捕的二男一女年龄介乎29岁至65岁，他们涉嫌在互联网转载贴文呼吁市民在立法会换届选举中投白票，行动中捡走几部手提电话。所有被捕人士已经获准保释候查，廉署完成调查后会将调查结果交给律政司征询法律意见，决定是否检控。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分别同法国外长勒德里昂以及德国外长马斯通电话，就伊朗核协议问题交换意见。阿卜杜拉希扬在通话中表示，伊朗对各方在维也纳就恢复履行核协定举行的谈判态度认真，做好立即达成共识的准备。伊朗继续保持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技术合作，国际原子能机构应该避免将相关问题政治化，而歐方在談判中應該避免發表加劇局勢緊張的聲明和言論。勒德里昂表示法國支持各方重返核協議，馬斯表示德國理解伊朗對美歐缺乏信任，將會努力推動美方重返協議。美國莫德納藥廠向歐盟監管機構申請授權，为6至11岁的儿童接种新冠疫苗。欧盟7月批准为12至17岁的青少年接种莫德纳疫苗，但一些国家因应出现罕见的心肌炎等副作用，暂停为30岁以下人士接种这款疫苗。莫德纳表示已经向欧洲药品管理局申请在儿童使用50微克剂量的新冠疫苗，是成人分量的一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非常干燥，早上部分时间多云同埋清凉，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又为24度，吹和缓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埋非常干燥，早上仍然稍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嘅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系4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有消费券买嘢可以爽手啲啦，无论系买嘢、食嘢定系使用服务，只要系本地商户、门市同网店都用到，用八达通嘅同平时一样，嘟一声就搞掂。 Alipay HK 拍住相同 WeChat Pay HK 就喺手机应用程式用消费券，记得留意有效日期啊！想知多啲，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我系音乐书记艾力啊！十八廿二在我心目中咧系一个最青春、最有活力、最咩都够胆做嘅年纪嚟嘅。祝你我同埋二台都继续敢想、敢做、敢试，咁只系青春啊嘛！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呢个地球上隐藏住好多超级人类，他们可以徒手潜入海底，在空气稀薄的高原迅速移动，还可以抵受超高温和超低温，在超乎想象的极端环境下生活。超级人类究竟是不是真实存在？ 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超级人类主持人长跑侠鲁尔勇闯地球上最偏僻的角落，拜会各个超级人类族群。 星期四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朝头早六点三十六分，晨光第一线，白元浩打俾你。今日朝头早打俾阿钟哥，你估我唔到打俾你咧？ 早晨啊，白元浩。 早晨啊， 你知唔知我等你电话？我由几点钟开始等咧？ 几点啊？ 四点半。 点解啊？ 我就系想同大家分享一下，点解我四点半开始等阿白元浩？ 系咯，点解四点半？点解你会起咗身咧？嗰个时间因为我起身嘅啫。 问题就喺呢度啦。 你未瞓啊？寻晚？ 哎，我昨天一个非一般的晚上啊。 啊做什么 啊？现在 我要想换个非一般晚，非一般那些。 非一般那些。但我昨天我写稿啊。咁写下写下呢，咁我在张床上边拎啦，咁写一写。写下写下呢，不知觉地瞓咗喎。 是啊是啊。 咁嗰时我都唔记得几点，可能是十点零十一点咁上下啦。咁我通常我都是点零两点瞓咁平时。我昨天十一点零，哇写下写有啲攰添。跟住呢好冇意識地瞓咗覺，好啦，咁佢四點零鐘嘅時候咧，凍醒咗，因為冇冚被，咁啊寫稿嘅時候瞓咗，冇冚被啊嘛，咁今次凍醒咗咧，咁啊醒咗，哇，咩事咁凍咧？望一望個鐘，咦，四點幾咋咁啊？冇緊要啦，咁啊諗住起身去個廁所啦，咁去個廁所之後咧，突然之間感覺有啲異樣，流鼻血 嚇。 因为你知 你太干燥啊， 太干燥。因为咧，我经常有流鼻血嘅呢个习性嘅，因为一天气干咧就流鼻血噶啦。 同龟仙人嗰个兴趣冇关噶系嘛？ 同咩话？ 龟仙人嗰啲兴趣。 哦，反而嗰啲兴趣咧，我就冇流鼻血嘅。 系咩？ 咁咧，我熟悉我都知啊。我准过天文台啊，天气一干咧就流鼻血噶啦。所以奉劝咁多位，今日系真系好干啊。 嗯，系啊，因为而家都系得四十嘅啫，其实相对湿度， 唔怪得知啦。 系啊， 咁啊流鼻，咁啊梗系咩啦？梗系即系攞啲厕纸塞住，咁跟住坐喺度等鼻血停咗先啦。 吓， 好啦，坐下，咁坐咗十零分钟，跟住肚痛喎。 咁突然咩？你今日朝早发生嗰啲做乜嘢啊？你 吓点咩事？跟住肚痛，咁咪去厕所咯。搞下都五点几咯，咁五点几仲瞓乜嘢啊？五点几跟住转头咪又系扎，即系半个钟之后我咪又要起身，咁跟住咪坐喺四点半等你电话喺度 搞。有冇食下早餐啊？或者搵啲嘢玩下？ 谂住食早餐，阵间我哋翻嚟一齐食啊嘛。 哦， 我阵间会 WhatsApp 俾你，就一齐 WhatsApp 啦。 好啊。 咁啊搞下啊，咁就一晚啦，咁啊四点几，咁啊眼光光又呢又路咁，跟住到而家啦，所以你听到我把声几精神， 系咯，你把声真系精神，但系冻醒我话俾你听啊，钟哥，其实冻醒咧系真系一件几辛苦、几唔开心嘅事嚟嘅。 哦，咁我又唔同喎呢一樣，因為咧嗱，即係唔係話乜嘢？因為我由細到大，即係自幼家貧咧，屋企咧冬天都唔係好多張被嘅，所以我又冇乜嗰啲咩御寒被啊、御絨啊冇嘅，咁所以咧細個凍醒咧，其實嘅次數都幾多下嘅， 哦， 咁所以都係幾慣咗啊，而且係凍醒咧慣咗起身。是不会有啲咩脾气嘅，即係你话冻醒会好有脾气啊。我话冇乜嘢嘅，因为都系由细到大都系咁样冻醒㗎啦。 如果有脾气嗰啲醒呢，应该系俾啲蚊嘈醒，或者俾啲蚊搞到你好痕而醒，嗰啲就应该有脾气 啊。係啦，嗰啲滋扰性地嘅可能就会有脾气啦。 係啊。 咁、啊、但係冻醒又冇乜样，冻醒好似好日常生活嘅一部分咁样咯。我唔醒咗，流鼻血又日常生活嘅一部分咩？ 点会啊？流鼻血唔系日常生活嘅一部分嚟噶，唔可以咁样将件事扭曲咗噶你。 因为对于我嚟讲，我又系啊嘛，一天气干我就流鼻血啊嘛。咁啊，冬天咧我就好扎洗嘅。 哦， 即系嗰个频率几高下噶。 系，即系所以大家有啲人有风湿脚，你就有一个叫做干燥鼻。 是啦，咁所以而家咪咁咯，所以我都已经洗完面啦，搞掂晒，我随时出到门口添。 咁啊，不如早啲翻嚟啦，今日。 系啊，我都谂住系啊，而家都谂住出门口啊。 好啊，咁我哋转头再见啦。 好啦， 有一阵见。 我系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啱嘅，跌低咗咪起翻身咯，系咪？咁如果肚饿嘅咪食嘢咯，冻嘅就冚被咯，系咪？如果冇钱嘅咪出去翻工赚钱咯。 晨光百科， 天气方面啊，咁天气非常干燥，咁可能你都同中哥一样有流鼻血嘅问题啊，吓唔紧要啊，索索佢。有一印佢，咁啊血小板好快就工作噶啦，可以帮你止血。天气方面啊，咁啊早上部分时间多云，以及咧就清凉，日间大致天晴，最高嘅气温咧大概24度，吹和缓嘅北风。另外，福世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埋非常干燥，早上仍然系稍凉，日夜温差亦都较大噶。而家咧就系18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43%嘅。咁啊今个早上咧，咁啊见到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都系生效紧啦。朝早嘅时间咧，咪同你讲咗呢个嘅天气啦。咁但系除咗咧有我哋香港嘅天气之外啦，世界各地又有唔同嘅天气。除此之外，其实太空都一样咧有太空嘅天气噶噃。太空嘅天气咧对我哋人类嗰个影响其实咧都几大噶吓。最主要咧就我哋要了解咗太空嘅天气，其实咧系有机会影响到我哋嘅电力噶。电离层入面的巨大电流可以引致输电缆产生一个感应的电流，而感应电流的冲击也有机会导致大规模的电网故障，以及就对电网组成一个永久的损坏。太空的天气其实我们应该想深一层，我哋除咗住喺地球之外，我哋根本就系住喺个太空嗰度，不过俾个星球包住咗，保护我哋啫。所以太空嘅天气对我哋嚟讲咧，系密不可分噶。我哋要了解嘅咧就系仲有一个叫做地磁暴啊，磁系磁石嘅磁啦。地磁暴能够令到输油管以及咧就电缆产生电流，流量计可能咧会受到影响，咁啊令读数出现错误，咁啊而管道嘅腐蚀速度亦都有可能加快噶。所以话啦，其实咧呢、这个叫做太空嘅天气，对于人类嘅电力咧，我哋已经见到有影响啦。除此之外，对于一个叫做导航以及定位嘅系统，一样会有好严重嘅影响噶噃。嗱，航海同埋航空界啊，导航系统一般咧都系利用 GPS 无线电信号噶，从人造卫星经过地球电离层传送去到地面接收站，去到咧就系测量船只以及咧就飞机嘅位置。强烈嘅太阳活动或者会令到咧就电离层受到干扰，从而降低咗呢啲叫做系统嘅测量一个位置信息嘅准确性。所以有阵时，当我自己喺需要用到导航嘅时候 ，GPS 坏咗或者冇乜反应咧，我都系会话因为呢个太阳粒子嘅影响噶。当然啦，喺我身边嘅朋友只会得啖笑。大家觉得唔系啊嘛？喂，唔系冇可能噶。 地磁暴亦都会令到地球嘅磁场改变噶，因而直接影响到一啲利用地球磁场导引嘅运作，即系 GPS 啦。例如咧就磁力测量同埋一种叫定向转刮，即系甚至乎一啲采矿啊或者转油嘅活动咧，都有机会系因为呢一啲叫做太阳嘅天气或者宇宙嘅天气，令到我哋咧就有所改变嘅。太阳的天气影响的频率有机会甚至乎影响我们通讯的设施的。有一个叫做高频率无线电通讯，利用就是电离层反射作长距离的信号传递。简单一点来说，其实由太阳一些产生出来的 X， 即是好像类似伽马射线 X 射线，可能就会令到大气层的一些电流有所改变，并且增强电离层里面一个叫 D 层 Default Dark Wow Wow 层，从而干扰到就是无线电通讯的。太阳辐射风暴产生高能量带电的粒子、质子和电子，它们受到地球的磁场引导之后，就会沿着南北两极的磁场好像螺旋形地移下，从而增加了大气上一些叫做电离。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如果你想更加了解自己身处于的位置那个环境是怎样的话呢，除了留意住天文台给我们的天气之外，也都可以留意埋太空方面的天气，看看会不会对我们日常的装置有所影响。 共个晚餐情节关不关，没有太差，你不需冷淡，言问几深，言语有多真，其实无谓解释，不必再问。哦哦哦，骗我也要自讨圆途。哦哦，流着泪扮冤家。 嘅时间6:49啊，时间过得几快咧。不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仍然喺度啊，室外温度18度，相对湿度41%啦。 我系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又到咗我哋职场 KOL。今日啊，喺我哋直播室入边咧，都有嚟自 Circle 嘅就精神健康急救导师、住宅社工 Circle， 你好。 早晨啊， 早晨啊，今日又要松一松下个膊头先至得啦。 松松个膊头好紧 咩？系啊，好压，好紧啊。 同埋好大负担啊。 作为一个爸爸， 都系 负担啊，梗系大啦。 好，咁我哋咧又温下书啦，好耐冇讲过啊，成日讲紧。即係呢一個部分咧，呢、這個時間咧，成日講壓力、壓力啊，又放鬆啊。突然間咧，又好想講翻下咧，壓力係點樣嘅？ 壓力、啊、 即係啲咩嚟嘅咧？即係想即係提，即係再加，即係 remind 翻大家， 會令到我哋崩緊嘅，係會令到我哋情緒唔係一種愉悅嘅情緒，會令到我哋覺得有緊張嘅。咁呢個就係壓力啦，係唔係咧？ 其實喺古時咧、啊，即係古時我哋。嘅祖先啦，喺未有咁多科技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都有壓力噶。 咁梗係啊， 唔好以為古代嘅人係冇壓力嘅。但係佢哋呢一種壓力咧，其實本身係有功效嘅，就係愛嚟對付嗰啲洪水猛獸噶嘛。 哦、 即係你今晚你得兩個選擇嘅啫。 嗯， 啊，唔係三個。 一係挨餓，一係出去劏只雞。 其實都唔係嘅，因為佢哋攻擊你噶嘛，即係嗰啲。因為你其實人類咧，對喺一個即係野獸，即係一個咁。以前的一個環境其實它都是食物來的嘛、 嗯、 我都是它的食物來的， 是啊是啊是啊， 是不是、其實你面對著這些的即是洪水猛獸的時候呢，你第一要就打贏隻老虎、 嗯、 是不是，你如果有老虎來即找你的時候， 這個機會比較低了，我覺得 第二呢就是你要是走了、 啊是啊、 如果不是就第三樣東西就是什麼，要就沒命了，因為就被它吃了的了、但是呢而這個壓力呢其實呢有一個幾個重點，就是一個短暫令到你去面對生命有危險的時候咧，嚟到對抗呢一種即係其實係求生嘅，一個求生嘅能力嚟嘅。但係頭先講話其實係一個短暫嘅啫，係愛嚟保命嘅、嗯。OK， 咁但係到2000多年後嘅今天嘅我哋， 變曬質、啊， 變曬質啦， 壓力係長存喎、 啊。 而家 首先我哋去到動物園啊，去到南非睇嗰啲即係。都是好哇，好得意啊！ 而家我哋指住佢哋笑嘛， 系咯，只獅子好可愛、啊，食嚿肉都食得好可愛，你係睇佢噶嘛？咁、但係現今嘅洪水猛獸係咩呢？就是你面對住學生就面對住學業啊，我哋嘅工作啊、環境啊、前途啊、家庭啊，唔數落去啦。其實咧，即係都有好多唔同咧，就係、是、我哋現今啊都市人啊嘅所謂嘅洪水猛獸。 嚇、 但係咧，你有冇發現咧個變質係乜嘢咧？ 嚇、就是越嚟越長咯，係長時間 keep 咗喺度咯， 以前都 係一瞬咯。 你閃咗，你見唔到隻老虎，你就唉安樂啦，即係好似以前古裝片嗰啲被敵人追殺咁樣咧，我匿埋咗咧就唉冇事啦咁樣。咁、但係依家嗰種壓力咧，好似係長期 non stop 停，即係冇乜空間去喘息咁樣。咁、呢個咧並唔係我哋本身嘅身體預設嘅，咁所以咧長期喺呢一個受壓嘅底下咧。就點解我哋成日話係會有一啲嘅狀況同問題出現呢、因為我哋身體咁本身個預設唔係咁樣、我哋個裝置咧，唔係愛嚟長期係。 我哋嘅裝置應該係好快樂咁生活啦，好 relax 啦，日日都 yo yo yo 咁樣。 我哋嘅裝置都需要壓力嘅， 係。 咁但係頭先講緊話喺我哋現今嘅都市人咧。長期啊，係都係喺一個壓力嘅底下嘅時候，我哋身體就會去出變化噶啦。咁、所以咧，我哋唔想咁樣。點解我講咁多咧？就希望大家都明白個道理嘅時候咧、我哋嘅動力都大啲。 其實壓力已經變咗質啊，呢個都係事實嚟嘅。 係啊，所以我哋咧，人類係聰明噶嘛，你係可以主動去作出變化嘅。你嘅選擇就係話，咦？當我哋而家知道咯 ，Circle 今日講咗咯，我哋可唔可以做出一啲變化，去令到我哋嘅生活？減少喺一個壓力嘅時間裏邊咧，咁、咧我就揀咗咧，其中其實有好多點我哋之前都分享過，咁又啱依家呢個時候可以分享咧，就我哋有兩點嘅，就係、是、培養一個嗜好， 同埋咧，我哋聯繫我哋嘅良好嘅社交咧，係好緊要。先講下嗜好啦。好似我哋前兩集講花啦，可能我本身係一個打工仔，即係一個文職嘅白領嘅女仔。咁平時做嘢都係打電腦啊，做文件嘅工作啦。但係當我哋去發掘我哋嘅嗜好嘅時候咧，我會唔會可以成為一個花藝達人咧？好似我哋之前嗰、那個即係 KOL 咁樣， 花藝師 online 咁樣。咁即其實你可以去研究一下一樣嘢，變咗好似可能我係釣魚達人。我平時唔識嘅，我媽媽都係自學嘅，即係咧退咗休之後自己去學釣魚啊。係啊，都有一啲成果嘅，就嗰、是、種快樂同滿足感啊。就係講緊你會唔會可以俾時間自己去培養一個嗜好啦。頭先講話。原來去回應我哋呢啲減壓嘅情況咧，有嗜好培養同埋有良好嘅社交嗰個嘅要建立啊，即係見下朋友啦。 好似你咁咪最好咯，又有良好嗜好，然後你社交方面又可以同打老公兩個 CV CV。 咁淨係得老公唔得嘅，即係都可以多啲唔同朋友一齊參與啦。我諗起最近咧，即係呢兩年因為疫情咧，我覺得香港人多咗咧係。去行出去門口去大自然，咁咧亦都多咗人咧去 camping 噶，咁所以咧我又依兩點我哋又點樣可以好好地去即係整理一下，又可以推介即係鼓勵多啲人去做咧，即係培養個良好嗜好咧，我哋會唔會可以去培養一下出多啲郊外？我見小白其實成日都去行山啦，有同一班朋友嘅。 是啊、 有少人啲嘅，甚至乎自己嘅。咁但如果可以滿足到呢兩點，又回應到我哋減壓嘅需要嘅話咧，不如我哋去研究一下行下山，去下野外 camping。之前我哋講咧，其實煮嘢食啊，即 camping 有好多嘢玩。 係啊，其實我行山多 camping 我都比較少。 係咪啊？ 係啊。 同埋 camping 嚟緊真係會 plan 喎、 啊。你可以花多一啲時間，一行山可能係一個鐘啊，兩個鐘啊。咁、 啊、 但係講緊，如果我哋頭先話長期。在一個壓力的底下都是一件不好的事的時候，我們可不可以有多些時間又出不到外了現在、譬如有兩天、甚至乎三天、現在不熱了嘛，是都是可以在一個推介呢去下一些的可以露營的地方， 你在深山做泰山 又可以準備一下煮嘢食、當然是一個合資格的營地啦、也都可以一個合資格生火的地方啦，是、 啊、 是啦，就可以想很多東西玩的了、因為你有攞下啲樹葉，摸下啲樹枝咧，其實已經係一件即係好好嘅事。咁同埋講緊培養嗜好就係、是、話，我可唔可以研究下咧？又唔識，咪學到識咯。即係由你諗下啲露營用品幾多啊？嗰眼燈係點啦？我最近成日睇啊，因為嗰啲露營燈係點啦？嗰張台係點樣啦？我就研究嗰張凳啊。我都未捨得買啊，因為所以研究一下點樣輕啲啦。 你可以去試一下一啲咧，而家揸車入去嗰啲營地咧，咁入邊已經有曬所有嘢，幫你落埋釘搭埋個營咁樣嘅。 咁啊，研究一下自己個睡袋邊個舒服啲咯。 冇錯啦。 咁但係最緊要係咩啊？即係要有唔同嘅親朋，即係有一齊去玩嘅。三四個嘅又得啦。咁而家即係要分 group 咯，即係可以約埋唔同嘅家庭啊，或者自己嘅啲老死啊，要見下面先得嘅。 係啊，其實好似咧如果有朋友生日咁樣，咁生日啊最好啦。 係啊， 你始終咧即係一大班人去旅行嘅時候咧，而家就話生日唔係淨係切蛋糕嘛，可以去下 camping。哇！夜晚一個全黑嘅天空上面望到嘅就係星星。几靓 啊！ 我咧借呢个机会我老公今日生日， 系咩？ 生日快乐！ 哎呀，生日快乐啊！ 咁我会约佢，今日要翻工啦，咁、所以咧呢、這个 weekend 我哋又出去玩一下先。 系、好啊， 系啊！ 听到你已经减压咧，我个人都轻松埋啊！ 因为其实大自然系一个最好嘅减压嘅良药，咁但系再加添一啲嘅一啲嘅精彩嘅节目啊，唔同嘅人喺度啊，其实就好似一啲调味料咁样咯，令到我哋嘅生活更加之即系多姿多彩啦，就。可以抽離一下，再有力量再翻工嘛？ 咁所以即系 camping 或者露營啊、行山啊，都系啲例子嚟嘅啫。每一個人都應該咧擁有自己嘅一啲獨特嘅興趣，咁啊容易啲咧就將啲減壓踢走佢啦嚇。咁啊唔該曬 Circle， 拜拜。 唔该晒 Circle， 咁啊同大家望一望天气方面啦吓，咁啊天气非常干燥，早上部分时间多云，雨后咧就清凉嘅，日间大致天晴，咁啊最高气温系24度，咁啊吹和缓嘅北风，咁啊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啦。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埋都系干燥嘅，咁啊而家18度嘅气温啊嘛，见到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都生效嘅。咁啊朝早嘅时间咧，咁啊天气都比较上清凉少少啦啊，咁啊如果你朝头早起身嘅话咧，咁啊而家7点钟啦，可能个太阳伯伯都开始出嚟。咁啊，冇头先四五点嗰种嘅寒意都好好多噶啦。不过咧，都可能着翻件衫会好啲。时间会好快脆咧，就会去到早上嘅7点钟。咁啊，转头分途广播噶咯。咁啊，中意听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咧，可以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另外咧，普通话台方面亦都会有音乐早点嘅。咁啊，继续陪住各位听众。咁如果你中意晨光嘅，梗系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咁所以听听新闻简报翻嚟之后，我哋二台再见啊！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9点半钟梁咏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还有很多，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36岁男子，他已经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下个月向警方报到。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非常干燥，早上部分时间多云同埋清凉，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又为24度，吹和缓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埋非常干燥，早上仍然稍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嘅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系4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企理啲，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搵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企理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管局心脏服务中央委员会主席李耿渊医生， 其实心脏病其实都挺普遍的。如果你是过去那3至6个月接受过心脏手术，通波仔啊、搭桥啊、消融术之类的手术，可能你在未来的3至6个月暂时不要打住。但是一般3至6个月之后，尤其是没什么病征的病人，基本上绝大部分是可以接受一个疫苗注射。当然你又要看看自己那个危险因素控制得好不好啦。我们的主张就是，如果你个糖尿变差了，或者血压高了，而我们医生要考虑帮你加药的话，又或者你有些那个病的病征，譬如血压高呢，你会有些头晕啊、头痛啊，甚至有些人看东西会模糊啊，这样呢，那你就应该去看一看医生，看一个血压是不是真的高了，控制咗个血压先至去打疫苗。如果心脏系冇病征嘅话咧，一般咧都唔需要太过紧张去验到，睇下自己嘅心脏系咪真系冇嘢，先至去打疫苗。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新星嘉许大使曾比特全手打起精神嘅方法啦！ 当我一攰嘅时候咧，我就如果要逼自己啊要醒啦，咁我就会不停揾人讲嘢，咁所以身边啲人成日点解成日都会觉得好烦咧？ 因为其实成日你都觉得好攰， 成日都觉得有啲攰嘅时候，喂点啊，最近食嗰啲咩啊，就开始系咁烦住人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全力支持，展翅清健超新星黄天怡、方子豪、阿摄， 逢星期三下昼3点到5点，三成群一齐听下属于 Alan 蔡嘉林嘅展翅故事。 早晨啊，7:07嘅时间啦吓，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又准时陪住你啦。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喺度，咁啊，同你一齐望一望，有啲射击练习通告。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咧会进行射击练习噶。咁啊，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有红灯指示，唔怕你睇唔到啦。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咁啊，都系另外一个地方都有射击练习。今次咧就系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同样都系由今日嘅上8点至到晚上9点。咁啊，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有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道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即刻问一下 Didi 先，出边嘅交通今日几好啊嘛？ 几好噶， 系啦、 啊，早晨啊，小花， 早晨啊，天朗气清咧，有阵时即系大家揸车嘅心情可能舒服咗啊、 嗯， 即系个人咧都会觉得哇，今日出嚟好爽朗啊，好干爽嘅感觉咧，咁于是乎揸车嘅时候个容忍度可能因为脾气好咗， 系 就容忍度啊大咗。 系咁啊，系爽， 可能都有少少关系啊。 系爽还爽啊，抌油唔好咁爽啊。 咁啊系啊， 系啊，所以天气好，心情好啲。不过唔紧要啦，始终都系，一定会有阴天、晴天、雨天嘅。 系啊，又有孩子天啊。 系啊，孩子天就留翻你俾你慢慢讲啦。我讲翻交通先啦。咁啊，恒常嘅车龙啦，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香港单车馆。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果栏嘅。咁山顶道嗰度咧，较早前冧山嚟都讲咗几日啦。 系啊， 我哋都仲 未完啊？ 未啊，仲系有封路噶。 咁似之前嗰个天水围。封咗成兩個星期嗰條路 啊！你咁咧，其實仲未開翻㗎。 天水圍嗰度仲未開翻㗎。 係啊，我哋冇講到咋，因為原來咧，佢話佢要做到好耐啊，咁所以我哋就唔再講啦。 哦， 係啊，因為太講得太耐咧，我哋通常都會唔講啦，講翻啲新嘢。 我以為嗰陣時天水圍係咩緊急事故維修啫喎。 係啊，係緊急事故維修啊！你講得冇錯，而家都仲維修緊㗎。 哦， 係啊， 辛苦啲工人啦 嚇。係啊，咁啊，即係香港有啲道路咧，始終都可能要一段好長嘅時間先搞得掂。 嗯， 係咪？ 係咁，山頂嗰個講翻先啦。 好啊，咁山頂嗰、那個咧，較早前由於冧山泥啦，咁而家重型車輛咧仍然不能夠行頭行講以下嘅路段噶，介乎百家道至到馬紀仙峽道呢段啦，重型車輛就唔行得噶。咁呢段路仍然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啦。咁搭巴士嘅留意啦，新巴路線 X15号啦。都是全日服務啊，20至30分鐘一班嘅。咁沿途咧就加多幾個巴士站，就會由山頂道嘅太古大廈啦，至到加烈山道。咁但係即係唔會駛入去橋福道同埋文福道呢兩條路噶。咁而新巴路線15号咧，就只係提供往來中環碼頭啦，至到灣仔峽道嘅服務。咁而介乎灣仔峽道至到山頂總站一段服務咧，仍然係暫停嘅。咁就係咁多啦。係、 咁都係要留意住呢個山頂方面嘅封路啊嚇。咁如果你係住山頂嘅，咁都要 早少少， 早少少出門口啦嚇，唔好塞車啦。 係啊，咁通常住山頂嗰啲都一定係有私家車噶啦。 係啊，或者喺山頂上都有好多工作嘅朋友噶嘛。 嗰啲就係啦，同埋啲工人姐姐好多都係要搭小巴啊巴士嘅。 係啦，佢哋都會搭嗰啲山頂纜車嘅。 係啊，都會搭。 係我記得我細個成日都我媽都會帶我上山頂睇夜景啊嘛。咁啊係啊，幾好啊呢個家庭樂。咁 正想問你幾耐冇去過山頂？ 我都断年计啦，我谂3-4年啦，最少都。 咁你未带过两个小朋友上山顶？ 大仔咧，即系哥哥咧，系啦，咁佢就有去过，但我记得佢去嘅时候咧，应该系可能岁几两岁咁样，咁佢而家都6岁啦。 哇，咁都成几年咯， 点 解你唔去山顶咁好嘅地方？ 远啊嘛，对我嚟讲，我哋啲新界北嗰啲人。 哎，咁你咪揸车泊喺附近，喺中环或者系咯，喺中环附近咯。 你讲得啱啦，其实我可以揸车上去，咁啊好快。不过。其实我想咧，同屋企人系坐缆车上去。 系咯，咁你中环停低架车坐住。 因为坐缆车上去，真系有一个风味喺度。 系 啊， 但系因为做家长有阵时谂，我又要停低架车，跟住搵位泊，跟住又要一抽二楞，你又有小朋友嘅时候，你要拎好多嘢噶嘛。即系200-1万嘅，因为我哋有 咁啊，系，但系你已经好好噶啦，可以自己揸车去到中环， 系啊，其实已经好好噶啦。 咁由中环上去其实都好方便啫。我真系谂翻我细嗰阵时，嗰阵时成日去山顶野餐啊。 嗯。 同我啲親戚咧， 以山的野山我冇去過。 係啊， 山頂兜個圈行山，我就我阿媽以前帶我去啦。 冇啊，都成幾十年前啦，咁冇幾十年，我都後生啫。 係啦，廿幾歲， 即係總之十零歲嗰陣時啦，佢好中意啲老人家咧，就攞啲雞髀啊，攞啲三文治啊，即係帶啲膠袋啊咁樣鋪喺個草皮度上喺度野餐，好開心。 有啲膠墊喺度， 係唔係膠袋啊？甚至係膠墊，啲膠墊好開心嘅野餐嘅感覺，因為嗰陣時好似冇咁多人喎，覺得。 系啊，梗系啦， 系啊， 系啦、 啊。咁啊，唔知啲长者佢中意咁样咪陪佢，但系而家梗系冇啦。我同我仔嘅年代已经冇咗呢回事出现啦。我边度会咩咩有鸡髀、有三文治、有饮品？ 想象得到，其实以前咧，你话喺山顶嗰度野餐， 嗰、 那个感觉系舒服，因为你望住咁靓嘅风景。 系啊，同埋一大个草地啊，好开心，好舒服咯。 哇！咁啊，大家都可以喺啲咁干爽嘅时候，如果你咁啱吓有啲空闲嘅位置，不妨咧同屋企人去下野餐啊。咁啊，干爽嘅天气咧，去到周末都仲有嘅，咁啊放心。 秋冬天氣好舒服嘅，總之、 啊、安排一下呢啲咁嘅少少地嘅野餐都開心啊嚇。 係啊，你都安排一下啦，同小白啊、小小白一齊去玩一下。 約埋你啦，你咁中意啲仔。 啊，好啊，好啊，你話㗎、啊，一樣話。 好啦，唔該曬 Didi。咁啊，天氣方面問問啦，澳線出邊凍唔凍、涼唔涼、乾唔乾呢？ 早晨啊，小白。 早晨， 晨光嘅聽眾朋友，今日天氣好好、啊、喎，咁啊藍天白雲都有啊嚇，咁啊凍唔凍啊？應該大家都彷彿適應咗啦，過往嗰兩日其實天氣轉涼咧，咁啊著衫都著多咗，咁自己著衫著多咗，咁感覺唔凍啦。其實人好簡單嘅啫，你著唔夠衫咪凍咯。 係啊。 咁睇到今日天氣咧，頭先都講咗係正啦。我覺得咧十一月其實大家真係應該請下啲 annual leave 咯，即係應該放下假咯。 係啊。 因為見到咁好嘅天氣咧，朝頭早又可以瞓晏少少。第二嗰樣嘢係咩咧？其實如果你有留意咧，晏晝嘅時候咧，即係藍天白雲咧。万里晴空啦，即系行山嘅好好好嘅天气。 系啊，呢、這个天真系唔行山咧，真系好晒啊！唔都等春天啊，嗰啲咩五里云雾喺度啊，跟住又等夏天落晒雨嘅时候，你先去咩？ 系啊，我都好认同啊。咁啊，小华就行山都好喜欢啦，唔好讲专唔专家呢一样嘢啦，爱好者啦。咁你都知道，喂，依家啲天气讲真，你就算正午时分十二点一点，你都唔使一个艇嗰度啊，停一停之后，你直接繼續行到地，因為佢雖然熱得嚟或者有太陽得嚟咧，佢就個感覺唔會，哇會唔會中暑啊？會驚啊？根本就唔需要驚，因為都係上到山頂嗰啲位咧，都係清風送爽嘅，咁啊景緻又比較正一啲啦，咁啊影相打卡亦都好啊嚇，咁啊所以你話喂儲埋啲 annual leave 咧，即係唔係儲錢咁噶？你每年都要清假噶嘛？咁會唔會揀十一月清假咧？我都有少少建議，可以十一月既然天氣好，不如請一兩日假啦，因為十幾日嘅假期咧，絕對係要放下佢。反正依家冇得飛啊嘛。頭先 Didi 都話啦，話喂山頂好多人啊，咁梗係多人啦。你當有七百幾萬香港人啊，依家基本上大部分都困住喺香港，禮拜六日唔係去下山頂，唔係去下沙灘，唔係去下行山，都唔知去邊好啦。咁樣咁啊，係時候 plan 啊，大家週末嘅好去處咧，令到星期三嘅節奏都會過得快一啲啊。詳細天氣交翻俾小白講啦，唔該曬。 好，唔該曬歐。咁啊，天氣方面啊，非常乾燥，早上部分時間多雲以及咧就清涼嘅，日間大致天晴，最高嘅氣温大概24度啦，吹和緩嘅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天晴，同埋都係非常乾燥，早上仍然都係稍涼噶，日夜嘅温差亦都係較大嘅。而家18度嘅氣温，相對濕度41%，紅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生效，咁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3，低水平，所以空氣好啊。朝早嘅時候，我哋一齊聽聽晨光大學先。 晨光大學。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陈佩斯， 早晨 Terry， 早晨啊 Bobby。 嗱，今个星期咧，卒之天气都凉翻啲咯，系咪即系话正式立冬之后咧，就可以试下做一啲冬天嘅保健养生咧？ 系啊，因为《黄帝内经》都写咗冬三月咧系一个闭藏嘅时间啊，咁我哋咧好好把握呢一个冬天啊、 嗯， 因为冬天咧天气就一定冻啦。咁之前个秋天其实都真系大家都唔觉得好冻啊，其实唔冻咧反而唔好、啊。 点解咧？ 嗱，因为咧冻系咩意思咧？冻啊代表咧。 陽氣，大自然嗰啲氣咧，陽氣咧就收落去嗰個地底啦。咁其實我哋個身體都會順應自然咧，作出咧個閉藏，即係收埋啦，啲陽氣就要收埋，咁即係儲能量咁樣咯。 好似冬眠咁樣聽。 冇錯啦，嗱，動物咧就冬眠啦，咁我哋人都仲活動嘅，咁但係咧，我哋咧都隨住咧，即係我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啦，隨住太陽嘅活動嘅。咁而咧喺冬天嘅時間咧，咁太陽日照嘅時間咧就比較短啦，咁所以我哋活動嘅時間咧都相應咧係要短啲，咁亦都咧要早啲休息啦，亦都要相對晏少少起身。嗱，咁古人嚟講咧，叫我哋咧晏啲起身咧，就唔係話晏到黃朝白晏日上三竿， 即係兩三點咁。 係啦，係咩咧？其實咧就真係話日出嘅時間咧就要起身啦，待日光即係有日光嘅時間咧，我哋先要起身。大家都知道啦，我哋日照嘅時間短咗啦，而日出嘅時間都晏咗噶，咁所以咧我哋就可以晏少少起身。咁純粹係因為咧個太陽遲啲出嚟 嘅 啫。 嗱，夏天嘅時候咧，真係六七點就天光啦，而家就可能褪遲咗起碼一個鐘頭啦。 系 就可以瞓多一个钟噶咯， 系啦，理论上系嘅，不过大家咧都要留意翻，要早啲瞓啊，因为咧而家都好多病人啦，都同我讲话咧，年轻人都两三点瞓，年长啲嘅咁啊，成人咧都可能咧一两点瞓都走唔甩啦， 系咯，好似真系褪迟咗啊，整体地嗬。 是啊，嗱咁样咧，因为可能工时时间比较长啦，但系咁样绝对唔养生，尤其系冬天嘅时间啊。如果你留意一下咧，我哋会早咗眼瞓嘅时间嘅。 我自己就系啦，我就谂紧点解食饱就眼瞓嘅。 我啲病人都话点解攰咗咁容易眼瞓嘅？系咪食咗药啊？定系点啊？咁其实同天气系有关系嘅。因为头先讲咗啦，我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啊嘛。咁我哋早咗时间即系太阳落山啦。其实我哋咧个身体咧就好似随住个太阳咁样都落山啦，即系啲能量咧。就会去收啦，收去边度咧？收去肾啦。咁、所以冬天咧，正正系一个补肾嘅好时机嚟噶。 嗱，头先 Terry 一路就讲紧咧，系啲睡眠啊或者作息嘅嘢啦。其实喺保健方面咧，我相信进补咧，人哋都系话要食落肚噶嘛，系咪都有唔同嘅咧？ 系啊，嗱，因为咧，我哋头先讲啦，个阳气就会收喺入边多少少，咁、所以留意冬天我哋嘅消化力强啲嘅噃。 系咪即系特别肚饿咁解？ 嗱，你发觉咧，我哋喺冬天会常见咩系？大邊爐啦，咁大邊爐其實食物好豐富噶嘛。其實你夏天諗翻夏天，哎呀，好似冇乜胃口。 好似好 heavy 喎，夏天嘅時候覺得。 係啦，因為夏天嘅時間，我哋陽氣咧相對嚟講咧就喺外啲啊。咁而咧喺冬天嘅時間咧係比較聚喺中間，所以我哋咧嗰個消化力係比較強，亦都係進補嘅好時機。咁所以我哋譬如話食一啲相對嚟講比較滋補啲嘅嘢咧，我哋都可以接受到。 例如咧。 例如咩呢？我哋咧冬天一定食咩啊？羊肉噶嘛， 系啦，系咪保暖啊？其实 非常之好，佢有一个非常之补阳气嘅，其实亦都非常之正气嘅一啲食物嚟嘅羊肉。咁只要大家咧食到就得啦， 即系如果接受到就试下啦。如果唔系，系咪都系食下啲姜啊，或者系啲暖胃啊嗰啲咁嘅食物咧？ 嗱，姜咧一年四季基本上都啱嘅。点解咧？因为我哋夏天嘅时候都成日开冷气，都受好多寒气啊。咁而咧呢、這个冬天特别系啦，所以我哋有一个叫做咧当归山姜羊肉煲咧，其实咧系一个出自一个《伤寒论》啦，咁亦都系好好嘅，特别系妇女啦，系啦，譬如生产之后啦，又或者月经之后咧，亦都可以咧煲嚟饮噶。 一听个名字就已经觉得好补，全部都系补嘅嘢。 系啊， 但系都好燥啊，我感觉上系咪咧？ 嗱，其实咧有啲病人都话，哎呀会好燥啊，即系食红咗又话燥啊，姜又话燥啊，讲到真系好容易上火咁样。其实咧系因为我哋太夜瞓啦，咁太夜瞓嘅时间咧就好容易有虚火啦。另外咧，我哋食得太多冻嘢啊，嘢嘅话咧，嗰个脾胃就好虚寒啦。咁于是佢唔能够即系消化力比较弱咧，佢唔能够消化嘢，咁消化得唔好咧，容易积滞咧，仲有湿啊、痰湿啊、阻滞咧，咁亦都容易咧。令到我哋有所谓热气啊，有虚火嘅情况啦。咁所以如果呢个情况，我哋就要清一啲痰湿啦，亦都要咧健翻个脾胃。咁当呢个脾胃功能好咗啦，可以消化到嘅时候咧，就再进步都得啦。 咁所以其实一切都系话要搞清楚自己嘅身体体质，清咗个底子先至好进步。系咪其实咧所有人士都适合进步嘅咧？ 如果大家咧都唔知道自己适唔适合进步咧，最简单嘅方法咧，咁我哋就系要食一啲食物咧，就系健脾胃嘅。例如系咩咧？陈皮啊。姜啊，饮下保理茶啊，呢一啲咧比较温和得嚟咧，又唔寒凉嘅食物咧，就非常之稳阵啦。 咁都唔系难揾嘅嘢嚟嘅，即系陈皮、姜、保理都系普及啲嘅一啲食物啦，又唔需要话特别嘅药材啦，普通人都辨别得到。嗱，咁头先讲咗作息啦、食啦、行方面咧，即系有冇啲运动啊，各样嘢好唔好做运动咧？定还是应该我应该养精蓄锐喺屋企冬眠，乜都唔好做。 其实咧冬眠都啱噶，我哋要休息啊多啲。 啲啦。咁而另外一方面咧，如果你话运动嚟讲咧，我哋譬如真系少啲户外嘅，例如水上活动啊嗰啲好剧烈，我哋夏天会做嘅咧，冬天就要少啲啦。咁冬天系适合做啲咧系散步啦，唔系太剧烈嘅运动啦。咁样咧就系符合到咧呢个冬天嘅养生原则。 嗯，即系缓步跑啊，或者系做啲太极啊，即系啲慢性啲嘅运动都 OK 嘅。 系啊， 嗯，好啦，嗱，今朝早咧就同我 Terry 倾住咁多先，大家都不妨咧仿照下头先讲嘅几个范畴去谂一谂。不过最好咧都系见咗你自己信任嘅注册中医师先啦，咁啊最稳阵啦，了解清楚自己体质先进步。 系啊， 好啦，唔该晒 Terry， 唔客气 ，Bobby。哇哦，哇哦，哎啊耶！凝望你，我突然渺小，故意面前发表，可否引诱你眼睛动摇？回望我，我渐快心跳，快要面红发烧、yeah。才用笑遮掩眼睛装轻佻，很想将心事放低，很想将心灵接轨。有无事？若同在 ，I will be alright。烦闷感觉都熟悉，你让懊恼东西沦为小问题。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难得我路上有你，灵感也一一处起。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微笑眼界寻找到新惊喜。Baby, you make my day.就如看窗，每秒漫游细想，竟感应到最美好日常。还为你锻炼我修养，会怕贸然跌伤。No， 甜蜜到开始会懂得思想，很想将生活记低，盼一起将生命发挥。有无事？若同在 ，Oh， I'll be alright。常幻想你的一切，细微到每一刻，随时都着迷。Oh, oh, oh,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难得我路上有你，灵感也一一处起。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微笑眼界寻找到新惊喜。Yeah. Live and work so fine, girl. Let me be the best for you. No, no, no.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还好有幸遇见你，提醒我珍惜自己。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梦想似你。 时间亦都希望大家有好的一天啊 ！S N B 嘅作品叫做《You Made My Day》。 我是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O 系啊，小伯，喂，头先咧报天气嘅时候就讲啊，喂，大家啲 annual leave 点样去搞啦？咁你可能会话唔系啊，阿 O 小伯之前已经请晒啦，今年冇乜得剩啦，凉尾啦，啲假期，咁点样可以令到自己翻工都翻得轻松一啲啊？诶，俾两个小 tips 大家，近排咧喺中环咧某一个商场入面咧，其实多咗一张乒乓波台啊，大家可以带块板入去咧抽两板，系啊，佢之前曾经搞过个比 賽添啊，俾啲叫白領一族自己喺度抽下乒乓波。 商場打乒乓波咧，其實好喎、啊，因為如果你喺室外地方打咧，一定係好大風、啊。 好大風啦、 啊， 係咪？ 咁你商場 OK 啊？ 其實俾你排完個飯盒，你咪同啲 friend 抽兩板、啊。 係咯， 其實舊時小息都係咁、啊。 喂， 係 咪咁係咪有得叫做跟隊㗎？ 有㗎， 即係擺塊板喺度話擺一蚊喺度。 我喺旁邊觀察咗一段時間，都不乏好波之人啦、啊。首先，我估佢哋有個機制嘅，即係可能打七分咁咪換下一個人咯，即係好似小息咁啦。 唔係，咁咪即係猜皇帝咁咯。嗱，你贏嘅可以繼續打落去。喂，我 buy 喎，如果贏嘅繼續打落去， 係啦。咁 但係贏三次咧，你就再換下一個。 但係都頭先話好似 lunch 同埋小息，即係翻學咁樣咧，就係、是、你要喺嗰一個鐘頭之內要完成咯。 系啊， 即系虽然冇打冷钟啦，但你自己都会睇时间。喂，一点走先，走先，拜拜，下次再打，下次再打。咁、你见到呢个情景都几开心。头先咪有两个小 tips 嘅，第二个咧就再激情啲嘅啦。点样激情啲咧？原来咧喺铜锣湾嘅闹市咧都多咗一个踩板场。咁当然呢个踩板场就系一啲品牌搞噶啦。咁如果你话喂晏昼，我都系带块板，唔系乒乓波板，系滑板个板，即系摆自己的位嗰度。落去踩兩嘢得唔得啊？咁樣都得，咁你可以出身汗又好， 即係 叫做 lunch hour 又係啦，爬完個飯 盒喐一喐咁樣， 熱血到嗰個點係點啊？踩滑板啊，系咪先？ 不过唔好整到条盲肠啊！ 系啊，唔好整到脚添啊！ 细个时阿妈话做完即系食完饭唔好做运动啊， 唔好做啲咁剧烈嘅运动。咁啊，乒乓波应该都唔太剧烈嘅，但系你讲紧滑板就难讲啦，因为你都好多即系身体嘅盘旋啦，咩360 flip 啊 ，kick flip 啊， 戴头盔又成咁样。 都不过踩滑板都系几开心嘅一件事嚟嘅，练习嘅过程都学下嘢。 系啊，大家可以喐一喐啦吓。 今日是11月10日星期三，农历10月初6，适宜出行、纳财、开市、交易、立券、动土、迁徙、入宅、财衣、拆卸、会亲友、进人口。 好啊，希望听日都是咁好先。 今日都未过，咁快想听日。今日忌造庙、借土、作灶、作粮、伐木、安葬、行丧、收坟、探病。 今日做乜啊？咁多嘢好，又咁多嘢唔好。 唔使你做乜，最紧要自己心情开朗。今日都系芝麻街日， 我会睇多啲唔同类型嘅儿童节目，保留自己嘅童真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尖沙咀绵登径八号海域完成强制检测，截至今日凌晨零时，大约30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冇发现确诊个案。政府因应一宗由海外地区抵港之后的确诊个案，昨晚将海域列为受限区域，强检行动朝早大约7:00完成。已经进行检测的人士，如果可以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讯或者佩戴手环，可以在提供资料之后经指定出口离开。另外，当局派员到访大约260户，当中大约110户是无人应门。政府发出强制检测公告，要求在指定期间曾经身处37个指明地方的人士，需要在星期四或者之前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因应4宗初步确诊输入个案在潜伏期间曾经在香港逗留，有29个指明地方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金钟统一中心3楼运输署香港牌照事务处被列入强制检测公告，办事处今日开始暂停服务，星期五先至恢复公共服务。另外，湾仔入境事务大楼2楼亦都要强检。另外，8间学校爆发上呼吸道感染及或流感样疾病个案，为谨慎起见，相关学校或者系指明级别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 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是白俄罗斯和波兰边境发生难民危机的幕后黑手。莫拉维茨基说，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策划这场危机，但幕后主脑在莫斯科。至少2000名难民在寒冷天气下滞留边境地区，欧盟委员会指责卢卡申科采用黑帮风格手段策划今次危机，扬言实施进一步制裁。卢卡申科和普京通电话，两人对波兰在边境集结军队表达忧虑。另外，立陶宛宣布和白俄罗斯的边境地区进入紧急状态，防范难民涌入。天气方面，预测天气非常干燥，朝早部分时间多云和清凉，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的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朝早仍然稍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46%，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封路嘅位置啦。喺山顶度，较早前受到山泥倾泻影响，而家重型车辆仍然不能够行驶介乎百家道同埋马纪仙峡道之间嘅一段山顶道。咁呢一段路咧系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新巴路线 X15 咧而家开始系会提供全日服务，20至到30分钟一班车。沿途咧会加多几个巴士站嘅，由山顶道嘅太古大厦至到加烈山道，但系咧就唔会转入去桥福道同埋文辉道。咁至于新巴路线15号咧，就只会提供来往中环码头至到湾仔峡道嘅服务，介乎湾仔峡道至到山顶总站嗰一段服务咧，仍然系需要暂停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飞鹅山道，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喇沙利道一段挤塞，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咧就慢车。咁喺新界方面，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孟公屋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兆康港铁站嗰段都是行车缓慢，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用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翻嚟阿妈最开心，定还是佢嘅 fans 最开心 咧？ 原本在英国留学的黄淑曼，因为疫情关系回到香港，而在英国期间经常都留在家里。这首歌就是将她这段期间的经历和感受记录低，作曲徐佩恩，填词钟情，编曲监制戴伟。 捉不 紧未实现，舍不得才茫然，怎会有幸免。 今个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黄淑曼致未来的我。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今朝早咧，问下钟哥同埋阿 O 有冇试过去买啲嘢咧，系自由定价嘅咧？ 冇 喎，冇啊！你有冇见过先？有冇 听过啫？ 听过，但系冇见过。 系即系话诶，你睇下觉得点啊？随便打赏嗰啲咁样啊？ 系啊系啊。 定、哦、还是喺拍卖网嗰啲啊？随便出价嗰啲，自由出价嗰啲咧？我成日觉得咧，呢一样嘢都系快快地。自由出价其实嗰、那个诶、卖家咧，本身佢都有一个既定嘅价钱噶啦。你搣唔到佢心目中嗰条线，或者搣唔到个 target， 咁佢就唔会卖俾你。 你以为傻咗噶咋？其实人哋有晒谂法噶嘛。 其实我真系觉得好废，自由出价呢一样嘢， 我都觉得系、啊。其实我记得诶，谂翻起以前咧，即系读商科嘅时候，佢都有教，即系话啊，点样定价咁样。咁其中佢有讲到咧，如果我冇俾翻晒老师啊吓，咁佢有讲话点解啲人会整呢个自由定价？咁可能第一咧，佢就觉得如果即系每一样嘢，我唔知佢本身嗰样系乜嘢啦，咁佢要帮佢每一样嘢都去摆一个价钱落去咧，其实可能嗰件事系会即系好复杂。即係因為嗰個物品嘅性質啊，即係冇一個大家去認同嘅價錢，咁你又好驚，即係你 set 咗個價係唔啱嘅，咁要花好多功夫咁啊，不如你自由定價啦，咁樣佢就省略咗呢個過程啦，咁樣樣。咁但係好似阿 O 咁講，我都會覺得如果太低，即係你話自由，咁即係有啲好厚面皮可以俾一蚊你 啊。咁但係當然你話一蚊冇可能買得到啦，係你買唔到嗰樣嘢啦。咁但係你咁你成個操作都係好廢啦，有啲廢嘅人問啲廢嘅嘢，跟住出售嘅人又做咗個廢嘅操作， 成日講咧就話咩一蚊一粒鲍鱼，一蚊一只鸡，佢都定咗价俾你啦。佢唔会话先生，不如今日我哋做优惠，你自己想俾几多俾几多，佢都唔会噶，佢都系会 mark 一个价钱喺度。 嗱，我见过最均真嘅自由定价，即系佢冇自己下限嘅，或者系啦，即系冇话你出两蚊太少啦咁样。佢就真系咧有一次我行山，咁啊行到一个点嘅时候，就见到一啲香蕉就有个箩咁样就摆咗喺地下咁样，咁佢就插咗个牌喺度嘅，佢就话如果大家想食香蕉，即系去补一补级嘅话咧，自由定价，咁你中意就摆低你觉得值嘅价钱，咁、哦、你就可以攞香蕉走啦。咁亦都冇一个人咧系企喺嗰度睇住你嘅，系啦，即系纯粹系 即系你嗰啲系 随 缘落座嗰啲 feel 咯，咁唔同嘅应该系嘛？ 喂，咁但系佢都系真系提供咗一个产品出嚟嘛，佢真系要种噶个香蕉，咁可能系即系附近住嗰啲居民啦。佢亦都唔會覺得，即係佢需要動一個人喺度，即係實在太費時失事啦嗰樣嘢。咁你中意就擺低錢啦。咁我見到其實嗰個攞咧都真係有啲錢喺度嘅。咁就睇下你自己咯，你中意嘅你咪擺低十蚊八蚊咯。 呢、這個就冇人睇住，即係冇一個監管喺度噶嘛。你中意擺幾多就擺幾多，你就攞走啲貨品啦。冇人睇住啊。如果有人睇住咧？ 如果有人 睇 住， 你会摆几多落去？呢、這个就系考佢，因为有一个人睇住你啊嘛。 系啦，咁所以其实咧，头先讲话点解啲人会拣自由定价咧？可能佢亦都即系食住一个心理，就系觉得有啲人会觉得唔好意思嘅，即系可能佢出个价钱比你想 set 个价钱会高啲，都未定。咁但系你就有个 cost 喺度啦，因为你有个人喺度即系望住佢啊嘛。咁事源系咩咧？事源就话有一间书局咧，就系二手书店嚟嘅。咁佢亦都咧系写住就话可以。叫做自由定价，咁你去买嗰啲书嘅时候就出一个价钱啦，咁就发生咗一件事咧，摆咗喺网上面发酵，令到大家咧去讨论呢一个自由定价到底个定义系啲乜嘢咧？咁呢件事咧就发生喺上个月嘅30号，咁就话有一个顾客女顾客嚟嘅，咁佢咧就同佢友人咧就去到嗰度睇书啦，咁就捧咗两大沓山咁高嘅书咧就去俾钱，你估下佢会摆低几多钱咧？ 呢啲难搞啊， 系咪啊？ 即系可能系当系书展最后嗰日咧， 你当几十本咁啦，两大大 十蚊啊，十蚊一袋咁样啊，系咪嗰啲啊？ 系啦，嗱，佢咧就出200蚊，咁然后咧，呢一个嘅店员咧就话哦，其实我哋都要有经营成本噶，间铺头同埋咧啲人摆低本书，可能佢又有少少寄卖嘅成分喺度啦，即系嗰个本身嗰、那个书嗰个主人咧，亦都唔希望咁即系完全系贱卖咁样送出去半买半送噶喎，咁样你会唔会再俾多一个价钱啊？咁样即系同佢再提议啦，你会俾高少少价钱啊？咁样啦，咁大概佢话建议佢，不如你俾每本书大概30至50蚊呢个价钱啦，好似合理啲咁样啦。咁然后咧呢个女士咧就谂下，算啦，咁一系我唔买咁多啦，咁跟住咧减，就减剩咧就13本。咁13本之后咧，佢就话咁我100蚊买啦，系啦，即系佢又出呢个价钱咯， 13蚊一本喎， 唔系啊。 13本 100蚊，即系10蚊都唔够啊！ 10蚊都唔够， 系10蚊都 唔系俾103蚊。 系啦，咁佢拣咗啲咩书咧？嗱，当中咧就包括有著名嘅福尔摩斯系列嘅小说啦，《爱丽丝梦游仙境》（Alice in the Wonderland） 啦，仲有弗洛伊德嘅《梦的解释》啦。 全部都系咩嚟？名著嚟 嘅。咁当然都有一啲嘅儿书咁样嘅，例如系我唔知系咪儿书咧，《The Heroes of Olympus》。 咩叫儿书啊？ 儿童书籍系呢个儿书嚟。是的，没错。 哇，但是正话如果你说给103蚊嘛，他只是买一本都未必得啦。 是啦，即是这里就是两个角度的看法啦。一方面你会觉得喂呢啲书真係好嘢嚟㗎喎。咁你即係你俾唔俾得落手啊，咁但係二来佢又真係话你自由定价喎。咁佢呢就话啦即係嗰个买书个人就话我自己系小学教师嚟㗎，我都冇乜好多多余钱去买书㗎咁样。咁佢话我就系提呢个价钱㗎啦，100蚊13本咁样啦。咁好啦，嗰个店员呢就去问个老板㗎喎。咁之后呢个老板就觉得唔得啊，出价太低啦，一定要加返啲啊。咁到最后呢， 咁嘅 即係唔係自由定价， 即 係 弹弓手喎，依家係。 係啦，咁到最后呢，呢个顾客呢就好嬲，跟住就忽就而去，咁我唔买啦，都唔係自由定价嘅。咁就将呢件事呢就摆咗上网。咁就好多人呢都觉得即係自由定价呢四个字呢就好似可圈可点咁。即係如果你照字面解释，咁、那个女士冇错㗎喎，你可以话佢出手低係咪先。咁但係你个游戏规则就係俾人哋自由定㗎嘛。咁原来你又有得即係自由还价嘅咁样。咁又係另一回事啊。係啦，咁所以呢一个嘅游戏方式呢就好似令到都几多嘅批评，即係招来咗几多嘅批评。你哋觉得点呢？ 倒不如一开始嘅时候你俾定个价啦。 係。 即係如果你真係嘅自由定價呢，如果你冇人喺度，好似淨話阿 Kitty 講香蕉嗰個咁樣，冇人喺度，你咪自己擺得100蚊，你攞幾廿本走，你成間書屋搬曬走都得，冇人睇住啊嘛。 同埋我覺得你就盤住係即係最 worst 嘅最差嘅情況就係咁啦，即係有一啲最厚面皮嘅人，佢真係有擺低錢嘅，擺低1蚊，立曬所有香蕉，即係呢個就係最壞嘅情況啊嘛。 如果你真係開宗明義話自由定價，咁其實你作為賣書嗰、那個或者賣乜嘢都好啦，佢冇得 say no 噶，因為你自由定價啊嘛。咁我俾一毫子都得嘅喎，咁一係你就唔好講。我下限是几多少，即可能是最低限度1蚊一隻雞咁樣。1蚊你最低限度俾1蚊，你接唔接受先？如果唔接受嘅话，你咪托返高啲个价囉。你不能够人哋开咗个价出嚟之后你还价㗎嘛。 刚才话有一本书叫做 Sherlock Holmes， 福尔摩斯。 究竟会唔会系福尔摩斯嘅谜团喺当中呢？究竟几多钱定价先啱呢？ 咁书店嘅负责人呢就有出嚟解释嘅。即係佢话即係呢啲呢都系好多一啲爱书人嘅宝贵嘅嘢啦。咁佢唔想浪费咗，咁所以佢想再賣返出去。咁但係佢哋意愿呢就唔係想贱賣出去嘅咁样。係啦。 即係呢个有外国嘅文化氛围嚟，即係我想賣嘢，但呢又唔想贱賣，你有自由定价。咁不如你去苏富比啦，或者佳士得啦。我觉得。 反而呢必可能会好啲。 係嘅，必 可能会好啲喎。 你去镜头囉。 係呢镜头囉。或者你真係去返啲旋转网站，中哥平时賣玩具 嘅。你镜头必囉。你觉得佢值嘅，你咪俾 俾多啲咯。你覺得唔值，咪唔出價咯。 係啊，市場會定價噶啦，就唔係自由定價啦。嗱，市場定價同自由定價兩件事嚟嘅。一係你就完全唔需要錢咯，與民同樂咯。我屋企樓下都有個飄書閣㗎，成日都會有啲朋友仔攞啲書落去捐咯。咁你中意願者上吊，你咪攞走佢咯。你唔中意咪繼續擺喺度咯。咁我就覺得好好多咯。 同埋我又覺得，如果你覺得好煩嘅去定價，咁你可能 set 個 range 咯，即係佢頭先都有話建議，譬如30至50蚊一本，咁你咪 set 個底價咯，係 咯， 即係可能一個50蚊以上或者60蚊以上咁樣樣，咁呢一個我諗就即係大家經一事長一智咯，即係喺一個經營模式上面可以改進少少嘅。 时间7:50啊，我系柳应婷嘅人类群星闪耀时。 阿欧，呢几日朝早好冻、啊。 Kitty， 睇下你喺边区嘅啫。 小白，晏昼仍然有啲热。 Barbie， 体质唔同，感觉都唔同噶。 无论朝早还是晏昼， 身处何方， 体质系点， 多啲留意天气变化。 系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无论乜嘢天气，都会陪住你。 我最近留意到有个情况咧，就唔系喺香港嘅。咁啊，其实呢个就喺日本，因为有好多朋友咧同我讲有个新嘅 trend， 咁啊同呢一个买嘢食系有关嘅。咁啊咩嚟嘅咧？咁啊成日都见到有 slogan 咧，就写住冇面冇馅。斋卖咁样嘅，即系如果译翻到广东话，系啦，冇面冇馅斋卖啊嘛。 咩用译翻广东话啊？你讲日文俾我听下， 即系 manless 咁样 ，manless 系啦。咁 有冇汉字啊？无聊放松嗰啲咁样， 冇面， 佢就写住冇面。冇面冇馅咁样咯，即系如果译翻做汉字，好啦，咁咩嚟嘅咧？咁啊都有几个朋友同我讲，于是乎一望嘅时候咧，其实即系你可以话新鲜嘢，但系对我哋嚟讲咧就唔系新鲜嘢。 斋包啊， 你讲得啱。就係齋包， 咁咪即 係 方包， 即係饅頭同方包。好啦，咁點解會突然之間咧？吹得咁犀利，甚至乎喺唔同地方都成為咗一個即係真係一個小小嘅潮流。當地嘅電視台咧都攞出嚟講喎。 係先，首先日本本身係咪冇食齋包嘅一個傳統㗎？ 呢個就係嗰個關鍵。 嗯， 呢個真係一個關鍵啦。我哋平時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話咧，佢哋中意食嗰啲。饅頭咧，佢哋都係叫做肉饅頭嘅， 哦，肉包子咁。 冇錯啦，即係肉饅頭。咁佢哋咧就會入邊有雞肉啦，有豬肉，有叉燒啊，即係有好多唔同款式俾你揀嘅。 有叉燒或者叉燒包。 冇錯啦，但係佢啲叉燒又同佢啲做法唔同啊嘛，係啦。咁所以咧， 日本叉燒， 拉麵嗰啲叉燒咁樣擺入去嘅。咁所以咧，佢哋開頭佢哋係唔會有我哋嗰啲，譬如我哋喺嗰啲咩點心鋪買嗰啲啊，唔該兩個饅頭咁樣。 係。 佢哋就冇乜呢一隻咧，就齋饅頭嘅。咁而且饅頭同佢哋呢一隻叫做日本嘅包咧，個做法有少少不一樣。雖然大家都係蒸，咁但係佢哋一出咗之後咧，咁啊當然突然之間 大受歡迎啊， 好受歡迎， 大受歡迎， 賣斷市， 齋包喎， 齋包。好啦， 斋包喎、 啊。除咗斋包之外，我哋睇下佢嗰个气氛到底系去玩到边先。 系咪啲炼奶亦都突然之间？ 佢哋应该唔 点 炼奶噶啦。 佢哋唔， 我哋食馒头要点炼奶。 我哋系啊，即我呢、這个都系广东食法啫。其实北方食法咧，朝头早就真系就咁 斋包啊嘛。 斋包同埋同稀饭啊，稀饭即系佢哋嘅粥咯。 系咯、 啊，即系饮粥食咯，佢哋嘅馒头。 其实冇乜味噶嘛，真系。 我哋果腹咯，但系我哋广东人又话炸馒头， 啊、 又点炼奶先、 啊。 如果你唔点炼奶咧，成堆馒头摆晒喺度。即係停住喺度冇人敲 啊嘛！因為你齋饅頭，如果我哋食嘅話咧，咁寡嘅，即係你點都呢個炸一炸佢，炸完係香口啲。 係啦，係啦， 好啦。咁佢哋除咗呢一隻饅頭最近咧突然間爆紅之外咧，就係方包。 哦， 所謂嘅方包咁，當然啦，佢哋嘅麵包通常咧都係厚切嘅，即係用佢哋嗰啲極上嘅麵粉去到做嘅。 極上呢個字突然間加 新啲 噶 嘛？ 勁咁樣。 最近有一間都唔係最近啊，呢半年到一間麵包鋪咧，佢哋嘅招來咧就係話佢哋嘅麵包好新鮮，係好靚，唔知點樣整啦。咁跟住都係方包嚟嘅啫，跟住咧就配以佢哋特製嘅果醬，同埋好貴喎，仲要賣斷市喎。 系咪嗰个一个中文字嗰间啊？我有睇过噶，哇咁潮嘅钟哥，我琴日先发现咋 吓， 日日都 你行开边度啊？近排 我食咗几次啦， 哇好嘢喎， 几次啦，而家先 边够你威啊？我除啊，我就佢一路讲嘅时候，我喺度谂冇理由你知嘅呢个咁新潮嘅面包铺，哇点解你食咗几次啦？ 但系好奇怪喎， 系咪啊？ 即系佢咁我试过咁嗰啲果酱咧细细啱咁样，通常你搽落佢嘅方包嗰度咧。都用唔曬噶嘛，一定會有剩噶嘛，咁我梗係話你下次再嚟買翻佢嘅方包，但係 你用其他牌子啦，可能 咁我試下用其他麵包，即係都係方包啫，茶啦，啊啲味又好似真係爭啲， 係 啊，好奇怪嘅呢個現象， 可能同佢哋嗰啲原材料 可能係嘅 有關係，係啦，即係譬如你食嗰啲即食麵咧，佢都有一隻係又話聲稱係北海道小麥噶嘛，咁個食法同埋嗰個叫做味道嘅顏色咧，啊又真係 唔同啲。喂，講翻你嗰個麵包，就係用咗極上嘅麵粉去做，係 啦，咁啊用極上嘅麵粉去做，咁佢哋啲聲稱咧，其實你就咁食咧都係好好食嘅。咁我一飛唔到過去啊，係咪食唔到？咁我冇得品評啦。 咁你叫啲 friend 寄過嚟咧， 我寄到翻 嘛，翻冇啦。好啦，咁呢一個咧叫做冇餡嘅熱潮咧。直卷去到边度呢？去到啲寿司铺，寿司铺点样叫做 斋饭啊？ 斋饭，佢仲要喺边度呢？就系喺回转寿司嗰度出 斋饭，咪即系又等于某，即系等于少少似饭团嘅啫。 其实佢咧系真系有个师傅咧。 好用心去捻，即系我哋平时 捻嗰个饭咯， 捻嗰个饭啦。佢唔系用嗰啲只整嗰啲卷物嗰啲，佢真系用手捻一个饭出嚟。 但系唔摆沙司米喺面上面。 佢唔摆，所以佢捻嗰个方法咧，其实有少少似系整军舰嘅方法。因为我以前有学过整寿司，其实捻一嚿饭加埋鱼生咧，同你净系整军舰两个唔同嘅呃饭嘅方法嚟。咁所以佢就用咗咧就系整军舰嘅方法呃嗰嚿饭。 我哋冇咁讲究嘅，即系都系睇嘅时候究竟大唔大嚿嘅啫， 够鱼生， 够鱼生。 饭喎，你嚿饭太大嚿，我真系去另一间好过啦。 饭好大嚿就好细嚿鱼生， 试下吹下嗰个鱼生，睇下会唔会出得喐。好啦，咁佢咧就整呢一个叫做军舰嘅寿司，即系一嚿两嚿饭咁样一碟喺度转下转下咧，出奇地多人攞，系啊。而且咧，仲有 order 就系、即系嗰啲特别 order 就系揿掣嘅时候咧，一揿就系我系要嗰个饭。而係唔要嗰個實施面， 會唔會令到咧嗰啲即係我睇好多嗰啲咩日本嗰啲節目咧，話嗰啲壽司師傅要學好耐先至可以切魚生噶嘛？咁、你會唔會好後悔咧？而家 係啦， 早知唔使學得咁辛苦啦。 你舊時嗰啲壽司之神係啦， 原來齋咩頭一年係洗米嗰啲 係啦，原來齋差嚿飯已經啲人咁開心，早知唔使切魚生啦。 先佢係咪用緊嗰啲米咧？係嗰啲哇！突然間我亂噏啊，鳥取縣嘅最上等嘅米，一年咧只可以收。割一次嘅啫， 系啦，咁佢哋有部分咧的而且确咧用呢个做招来嘅，因为你净系得嚿饭真 系 好难搞嘛，咁于是乎咧佢哋就会用一啲又系叫极上嘅米，咁、你每一次都系噶啦，好好啊，个铺头门面嘅时候已经写咗嚟呢只呢间铺头就嚟自京都嘅，嗰只系北海道嘅咁样，咁话俾你听，我哋会用呢一只米，而嗰个特别出产嘅嗰两嚿饭啦。真係可以叫嗰兩嚿飯出嚟嘅時候，又會再用再極上嘅米去到咧就係做嘅咁樣。 係嘅，即係永遠任何地方啊，去到食嘅時候咧，一定會有一轉咧係突然之間反璞歸真，乜嘢都唔要嘅。譬如你我哋自己住嘅地方都係啊。 係啊， 曾經何時都試過豬油撈飯咯。 係啊係啊， 齋飯 係啊， 即係而家都好多人食 豬油豉油撈飯。 係啊， 我都覺得正嘅。係 啊，齋食咯，都係咁樣嘅啫喎。 係啊， 咩唔使煮餸。 冇錯啦。咁而家嗰個風潮咧，嗱捲到去呢個壽司鋪就又再捲翻去嗰啲叫做咩啊？蛙夫啊，蝸夫啊， 蝸夫店 係啦。蝸夫店嗰入边 唔落酱，唔落果，唔落生果，斋食蝸夫。 入边仲有啲系落好多 cream 噶，嗰啲 cream 先出名噶 嘛。 佢唔落 cream， 佢斋埋个壳俾你。 点解佢唔斋埋 cream 咧？ 系斋，系啦，横掂都斋埋。 呢个问题咧 ，cream 咪得咯。 我同样嘅都问过，咁佢哋咧就话到，因为佢哋声称佢哋自己个包咧，即系嗰个蝸夫个壳咧，整得好食。咁原來呢一種嘅風潮點解會捲出嚟咧？就係、因為佢哋話而家多咗人咧，就希望佢哋可以利用自己嘅方法咧，去到同鋪頭做一個 fusion。意思即係話你有飯啦，或者你有包啦，或者係你一個蝸夫個殼咧，你可以自己選取自己喜歡嘅材料，就放入例如啦，我中意嗰啲朱古力豆放落個蝸夫嗰度嘅。 咁你咪放咯。 係啦， 你中意將腐乳揾落去嗰啲格仔嗰度食嘅。鹹蝸夫得唔得？ 自己 又得咁 樣帶去啊！呢個叫中華風， 中華風係啊， 係啦，佢哋應該會咁寫嘅。 中國之史腐乳有未有冇聽過咁樣？ 唔得喎，咁你唔可以自攜食物去人哋鋪頭度食嘢。 佢哋而家外攜咯，賣一嚿嘢俾你走 嘅。 哦，即係自己攞翻屋企。 係啊，自己攞翻屋企嘅，即係你嗰度攞走咗，跟住可能翻 office 嘅時候，你 office 已經有一樽好霹靂嘅腐乳喺度。 即係又係之前嗰啲研發咁多唔同味道嘅廚師，又係好度呻笨啊喺度。 係啊， 早知唔使整得咁辛苦啦，原來齋賣嘅。 呢啲叫咩啊？无招胜有招， 系啊，真系啊，反璞归真啦，睇下即系迟啲会唔会系净系 cream 啦，净系豉油啦， 净系豉油咯， 净系 wasabi。 所以咧，估计咧嚟紧咧，可能超级市场大家会见到啊，咁奇怪，啊净系卖 cream 嘅，点解？即系多咗好多呢啲嘅原材料俾大家买，就自己自由配搭咁样咯，有好有唔好啊好，时间嚟到早上八点钟啊。 国领土主权严重威胁台海地区和平稳定。国防部正告美方立即停止挑衅行径，立即停止一切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升级的破坏性行动，不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错误信号，警告民进党当局不要误判形势，铤而走险，否则只会将台湾带入深重灾难。美国五角大楼说，国会议员代表团乘搭军机并不罕见，发言人柯比没有提供哪一个在飞机上等的详情，即是说这一次是国会议员今年第二次访问台湾。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1，日元112.91，瑞士法郎0.912，加元1.243，人民币6.394，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38，新西兰元对美元0.713。日经平均指数报29,253点，跌31点。港金现价报是16,95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0.26美元，卖出1,831.0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借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地区天气非常干燥，朝早稍凉，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的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非常干燥，朝早仍然稍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4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三宗交通意外喺九龙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喜来登酒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龙尾排翻去九龙公园径，近住中港城。咁而弥敦道去尖沙咀车龙就喺摩地道啊。重复多次。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喜来登酒店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九龙公园径，近住中港城，咁亦都影响到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喺摩地道。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龙腾角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太子道西。窝打老道去尖沙咀，近住龙腾角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太子道西。在港岛区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东隧入口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在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东隧入口一带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过了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北角的宝马山道、云景道、天后庙道、百福道上山方向都是非常之车多繁忙。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亚街路街。在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着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在黎围。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再提一提你啦，山顶道较早前由于有山泥倾泻，咁而家重型货车咧唔能够行以下嘅路段，就是介乎百家道至到马纪先合道呢一段啦。咁呢段路仍然实施单线申请行车。新巴路线 X15号，咁而家全日服务，大约是20至30分钟一班。沿途咧会加多几个巴士站啦，就是由山顶道嘅太古大厦至到加烈山道，但是就不会驶入去乔福道和文辉道。而新巴路线15号只是提供往来中环码头至到湾仔峡道的服务，介乎湾仔峡道至到山顶总站一段服务仍然是暂停。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外出食饭时酱汁领上会健康得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我现在度揭幕，我口预备。 打咗？打咗未？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打咗？打咗未？我就打咗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再见面啦，现在完美对待暑假。 CIBS 创科女将，女性勇闯科技领域，心态最重要。 社会就是不断咁变，都有新嘅嘢出现。既然我有机会去学去 pick up 新嘅，去做新嘅，咁点解我唔试呢？冇嘢输噶。 低碳世界，科技又点样做到节能减排 ？AI TV 太阳能光伏板可以透光，做到空气净化啦，同一时间可以产电。呢、这个技术有好大嘅空间，未来嘅建筑发展可以应用。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财经第一线，好，早晨啊，钟哥，八点十分嘅时候，当然要同我哋嘅股票分析员啊倾下偈啦。有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早晨 ，Kenny，Kenny 早晨， 系早晨，早晨啊， 早晨啊，喂，睇下市况好似乐观翻少少，至少琴日咧港股系升啊吓，咁升49点啦，虽然微微升都好过冇啦，不过咧成交金额依然系削锅，北水咧都有少少逐步减退嘅迹象，咁啊，系咪关内地啊六中全会开会，大家都想咧观察一下或者观望一下咧，而宏观嘅大市走向又系点啊 ？Kenny 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唔该。 好啊，咁啊，六中全会当然系近排楼港市场一个比较重要嘅焦点，同埋都系观望嗰个因素会系多啲啦。因为始终就即系之前大家都即系感受得到咧，好多政策上边一啲系监管啊变化咁样嘛。咁所以变咗呢个会上边咧，都会睇到即系睇希望攞到啲指示啦吓，就大概未来方面咧就内地个经济发展嘅方向系点啊，整体嗰个。即係政治啊，或者係嗰個係大嘅格局上面有咩變化咁樣，咁所以變咗就同埋呢排冇乜特別新嘢咯。咁呢個係比較即係近排嚟講嘅話，屬於個指標性同埋大啲嘅 issue， 咁所以我就市場都會睇個會多啲。咁頭先都提到咧，就其實近排個成交都係比較少嘅。咁所以我哋之前都有講個市咧，就係彈就首先唔會期望點樣彈嘅，因為你嗰個100天線就係咁壓住落嚟啦。第二咧，我又唔擔心佢暫時唔擔心咧佢太過大跌嘅，因為咧又都冇乜特別新嘅負面因素喺度，咁所以都係一個整固或者係一個比較悶啲嘅格局咯。 咁大市又咁樣走向啦。咁鐘哥翻嚟做節目嘅時候都話：，唉，又加電費啊！ 其實咧，我今日冇乜冇嘢想問啊 ，Kenny 啊，關於股票上嘅嘢，我想同你分享一下，因為鐘哥好閉翳，因為明年加電費啊，唔知點算啊。咁我諗，我而家係住九龍區啊嘛，咁我諗住啊，中電啊加5.8%，我激鬼氣，搬去香港嗰邊住先。點知港燈加7%，仲多啲。 Kenny， 你嗰邊俾多少少喎？我哋呢邊冇俾咁多啊。 Kenny， 我應該點樣去睇咧？ Kenny 話我揾到唔緊要，不過都係咪個加幅係咪都多咧？而對呢兩隻股份嚟講， 有啲咩睇法啊 ，Kenny？ 哦，咁好簡單啫，兩個方法咧。第一個方法環保啲咯， 好環保噶啦！我已經用有能源標籤嘅冷氣啊、雪櫃啊， 我差唔多作壁偷光咁滯㗎，係冇得再慳啦。 係啊， 夜啲翻屋企咯，去啲公共有冷嘅地方。 夜啲翻屋企好喎、啊， 跟住阿媽又鬧咧。 即係翻你咪有個咩咯？有個藉口咯，就係、是。太太或者同女朋友讲话环保啊， 环保啊，环保啊， 喺公司做住嘢先咁样，小心啲啊！手机嗰啲定位功能好容易出事啊！大家保护男性主义群组我呢啲啊，好跟住，但系关于呢两只股份点睇咧？ 中电同港灯点睇啊？ 嗱，其實咧就因為咧中電同埋港燈都係公用事業公司啊嘛，佢哋都係用一個即係利用管制即係 steam of control 一個係機制嚟到去 睇翻嗰個係盈利嘅。嗱，其實呢個咧就利潤管制嗰個定義咧就係好得意嘅。佢就唔係基於咧就係話嗰個係成本加一個合理嘅一個利潤嘅，即係所謂 cost plus 就唔係嘅。佢就睇翻咧你究竟咧就係個固定資產投資咗幾多，就計翻一個即係回報嘅百分比嘅。咁就當你嗰個投資越多嘅時間嘅話咧，就算你嗰個成本係高咗嘅，或者你係賣少咗電嘅話咧，可能你個利潤都會多咗嘅喎。咁點解會咁咧？因為最主要佢就鼓勵咧，就係嗰啲即係電企方面咧，就係做多啲係投資。咁而家點解會投資多咗咧？其實正常有講嘅話都係好似平時咁嘅啫。因為最主要而家講環保嘛，頭先即係講環保，就係咧好多時咧就係即係啲電企方面咧就開始轉向咧，就係增加嗰啲天然氣發電嗰個比例啊。咁你要重新再建嗰啲廠或者改建噶嘛？咁呢啲咪固定資產投資咯。咁以一兩年啦，或者唔係兩年，呢幾年咧都係睇到趨勢咧，就係越嚟越多咧，就是、發電嘅電機咧，都係用天然氣噶啦。好似我聽，如果冇記錯嘅話咧，即係香港啲電力公司方面咧，嚟緊我諗幾年之後咧，全部都會用曬天然氣，就唔再燒煤啦。咁就令到嗰個係環境嘅情況會係改變咯。咁呢幾年嘅投資期啊嘛，咁所以佢嗰個利潤咪容許佢係多啲，咁咪可以加到電費咯。 咁可能真係作為市民嚟講，加電費係關事啦。咁啊投資下呢啲股票對沖下好唔好啊？公用股係啊，不過交翻一兩期電費得唔得啊 ？Kenny， 第二個方法就係咩啦？頭先講第一個方法，你就晏啲翻屋企。第二個方法咧就係買啲呢個電力股嚟到對沖下咯。咁都係OK 嘅，因為你睇翻呢啲股份方面個走勢其實都幾穩定嘅，因為呢啲。始終是一個穩穩陣陣收息啦，咁同埋個息率方面咧都是吸引嘅，都講緊四厘幾啊，或者有時去到五厘啦。咁雖然美國而家都講緊話啊，呢個係有機會加息，但你睇翻都未必會咁快，喺出年上半年都未必會加啦。即係你而家都係講減少買債啫嘛，咁所以你見個債息都有穩定翻啦。咁所以呢啲係高息類股份方面咧，又有翻啲吸引力嘅。 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同埋部署一下啦。轉個角度有兩條問題都要問埋 Kenny 啦。咁騰訊即前觀望氣氛濃厚咁啊，琴日節目期間咧都同 Kenny 講話，今日要再睇多次，因為好多咧神哥嘅聽眾都望住呢只亞洲股王， 擺曬重磅股啊， 係啊，要睇睇佢啦。咁啊，點睇啊？ 嗱，你睇翻今次當然係睇第三季個業績啦，第三季業績就好似琴日咁講，都係最主要就要反映翻咧新嗰啲好多嘅監管政策啊，無論手遊啊、廣告嗰啲出咗台之後咧，究竟對佢哋個收入同埋盈利有幾大嘅影響咯？咁就而家都估計咧，一般估計就其實嗰個係個增長可能由之前平均3%落翻10%嘅。咁而嗰啲係即係網上廣告或者 FinTech 方面咧，都會有影響嘅。咁應該個增長都可能跌翻落10%度嘅啫。咁影響就係好似琴日都解釋過，你嗰啲暫停啊少咗啊，或者係嗰啲即係總之商業活動方面咧監管多咗嘅話咧，咁你過往嘅 business model 就係話用一啲旅遊或者用一啲係你瀏覽緊資訊，跟住佢可能彈啲即係商業性嘅嘢嚟到去吸引你幫襯佢嘅話咧，呢啲做法就要減少咯。同埋嗰個即係演算法上面嘅話咧，亦都有監管啊嘛，就唔可以話太過侵犯咗數據或者私隱嚟到去做一啲電商嘅商機。咁會影響到整體，即今次睇下啦，就睇究竟會唔會影響到整體嗰個係收入嗰個情況咯。咁所以今次第三季嘅業績大家都係以觀望為主，所以個股價方面咧都冇乜太大嘅方向，因為大家都唔知道咁新嘅政策出咗之後咧，實質有幾大嘅影響喺度。不過整體都係預計好會係增長係減少嘅。 咁啊睇下，即係有陣時業績唔好咧，反而股價有提升嘅，因為即係可以琴日 Kenny 都講啦，即係將個期望管理嘅調度係啦，即係大家預咗嘛喜出望外喎，好過預期喎，可能會有呢啲爆升嘅空間，咁啊，姑且睇下騰訊嘅業績點樣出發啦。咁啊，最後睇埋咧醫藥股啦，琴日都有抽升啊嚇，咁啊有個別譬如藥明生物啦，咁啊想重上紅底股啦咁樣，咁個別嘅一啲醫藥股都有翻啲升勢。咁 Kenny 呢個板塊係咪可以喺 Q4 嘅時候年尾追一追落後啊？ 不過藥股咧，其實雖然係琴日升翻啲，但係之前真係藥煲， 係啊，真係藥煲啊， 好金喎，真係好多咧，都唔知點解跌得咁誇張。咁藥明其實好好嘅股票啦，佢又有盈利啊，增長又唔錯，但係都跌得多啊。 其實唔關佢事㗎，呢個口服疫苗都唔係佢主要嘅問題嚟㗎，係嘛？ 咁我諗最主要就係好似頭先咁講，就話哇可以即係呢個係新嘅如果呢個係疫苗可以令到嗰、那個。 即係疾病大減嘅話咧，咁就可能會令到呢啲生意會係減少咯。咁但係即係唔好忘記咧，譬如好似藥明嗰啲，其實佢唔係淨係即係服務呢個係疫苗廠噶嘛。咁佢都服務好多唔同種類嘅藥廠嘅。咁不過我諗最主要就係因為呢啲股嘅股值都係高嘅，就甚至乎你啲 B 仔股其實之前都跌得勁，咩再定啊嗰啲都跌得好誇張，因為佢冇股值可言，因為點解咧？佢係未有收入啊，或者未有盈利噶嘛。咁喺而家呢個市況嚟講嘅話咧，就係特別即係不利嘅。講真就咁，關於呢啲股咧，我覺得買嗰時都係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因為呢啲咁嘅未有穩定盈利嘅股份嘅話咧，其實要個市場起翻好好咧，佢先至會係穩定嘅。所以變咗，我覺得而家你博反彈 OK 嘅，但係就即係淡定啲處理咯，短炒下會好啲咯。 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盛慶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唔該 Kenny， 下個禮拜再傾啦，拜拜。 唔該 Kenny， 拜拜。 我係梁榮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係今日，因為每一日都係我中意嘅一日。 点啊？有乜嘢优惠？ 平时啲优惠咧都系一啲好嘅优惠啊！今日咧真系要将呢件事咧攞出嚟讲。正所谓咧攞着数稳着数咧，就系好负面嘅啲字眼嚟噶嘛。点样可以攞到小巴司机着数咧？梗系用啲坏嘅方法啦。嗱，唔系叫大家坏嘅方法，就系攞呢件事出嚟咧，大家要编一编佢啊。 系 点解咧？因为其实真系好差咯呢件事，嗱发生乜嘢事呢？有乘客咧就搭小巴嘅时候咧，入半张十蚊纸就呃车费啊！小巴公司咧一个星期就收咗三次啦、啊。 半张十蚊纸咩意思啊？ 即系剪咗佢。 系啊。 吓、 啊， 破坏银纸系犯法 嘅、啊， 已经系犯法 啦。破坏银纸已经系犯法啦，欺诈又系另一个、啊、另一个罪行啦， 破坏。使用 系啊， 欺诈 系啊， 哇三样， 哇好熟我哋、啊，中国嚟你对呢、這个呢方面， 警察档案 系啊，果然系认证啊嗱。不过即系讲出嚟，梗系叫大家引以为戒，唔好做啦。不过讲下件事系点样发生先嗱。原先咧啲小巴司机有阵时都不以为意嘅，但系大家都知道一样嘢咧，好多时候有咗呢个电子支付工具咧，有啲小巴师傅听声嘅啫嘛，佢听唔到声，先会拧转头噶嘛， 咁样 系啊。咁当然我唔希望大家用啲扮声嘅工具啦。 自己揿掣 冇用噶，呢、這个你放心。因为我坐小巴嘅时候，有一次个经历咧系咁样嘅，咁啊总站上车啦、一上车嘅时候咧，咁啊小巴司机同当其时嘅乘客有少少嘅拗叫，因为点解咧？咁啊有一个大人就带咗几个小朋友上车嘅，咁咧佢就声称啲小朋友全部都嘟晒啦咁样，咁但系个小巴司机原来咧喺佢个 mon 嗰度咧，佢话嗱，我而家个 mon 度睇到咧。你哋有而家十八个人啊，但系嘟咗十七次啫， 系 咁啊，见到其中一个小朋友咧系冇嘟到嘅咁样，咁、 哦、 所以其实原来佢哋可以好清楚睇到咧嗰个交易嘅流程噶、 啊，小马讲得啱啦，即系呢家咧经济唔好我都明嘅，但系呢偷挖拐骗咧就。越嚟越多呢啲事，即係你話即係借啲博大霧唔俾錢，香港幾耐冇見過、我估遲啲可能咧有啲壞鬼嘅人咧整嗰啲聲添啊，扮嘟咗嘟嘟嘟嘟嗰啲咧。 以前曾經試過㗎，以前八達通推出嘅時候頭幾年咧有試過用呢啲方法 假聲啊， 係啊， 即係呢啲咧。有個聲效，嘟咗啦 ，OK 其實冇嘟到，齋做嗰個聲效出嚟咁樣。 即係其實大家都係打份工啊嘛。你作為小巴嘅乘客，即係我相信大部分係打工仔啦。咁你作為揸小巴嘅都係打工仔啦。咁你何苦要呃另外一個打工仔？ 係啊，真係唔啱啦。據資料顯示咧，其實係屬於小巴一 A 咧，就係由呢個西貢碼頭去翻呢個新蒲崗某一個花園咁樣，全程就九個七。咁呢個九個七嘅收費呢，好多乘客呢，如果你唔用電子支付工具，你擺張十蚊落去啦，因為個三毫子你唔會同佢計㗎嘛。 同埋都唔知點搵七毫子啊，而家 難搞啦。總之咁呢就收咗好多張呢啲十蚊紙，點不知呢每一日呢其實佢都會打開個錢箱計數㗎嘛。即係有啲站頭啲哥哥姐姐呢、即係如果你搭車搭得多，你就會知道佢喺度啦，睇下 今日賺得多唔多先，走咗十八轉點啦，係咪先？哇！ 有幾張十蚊錢係爛嘅，同一個星期之內發生過幾次呢啲事件。 但係講翻呢個騙徒先啦，唔好叫佢做匪徒住啊，騙徒啊。其實佢嗰個成本效益好低嘅啫。佢話曬都要用半張十蚊紙啊，即係五蚊啦。正話阿歐講嗰個車費9.7啊嘛，其實佢係呃咗4.7啫。即係個成本效益係偏低嘅。 你啱嘅。 咁我可以要做咁多嘢咧？ 點解咧？係咪先？咁即係 幾蚊雞啊，隨時上身。係 啊， 係啊，係啊。你即係你4.7，你就隨時可能要犯牢獄之災嘅喎。 係咯， 我肯定呢個 係。你為咗4.7，即係搞到自己咁樣。 我肯定呢個人係 under 60几岁嘅，我將佢鎖定年。 點解咧？ 嚇點解咧？ 60几岁以上好似2蚊搭車啫嘛。 鎖定咗佢啊！ 學生哥又唔緊要，好似小童嗰啲又平啲噶嘛。 即係呢個壯年嚟嘅，呢個係 應該。我哋鎖定咗佢啊。 喂，咁第一個壯， 我都係跟阿二仔學嘅，即係好快就嗰啲刑偵嗰啲頭腦咧。鎖定呢啲犯案人嘅年紀先啦。 如果作為一個壯年，佢呃呢4.7咧，好明顯佢係一個懦夫嚟嘅。 梗係呢個一定啊！ 又 呢 個範圍再收窄。 係啊，即係好，即係仲要係計數咧，即係計得好差，數口唔好嗰啲。 你所謂呢啲用即係呃錢啊，即係呃錢嘅方法咧，以前都試過，但係以前嗰個又係好奇怪嘅。咁話說你有陣時會使5蚊，咁你而家大家都知五蚊係大約點圓圈啦，幾厚嘅，厚過1蚊啦。咁你點樣去呃咧？以前有人試過咧，將2个1蚊。 哦，搭埋佢， 黐 埋佢， 咁咧就即系等你不以为意，我俾你嘅时候，你攞落手咧，感觉上系重过一个一蚊，但你就可能唔会即刻觉得佢唔系一个五蚊，咁就俾佢胡混过关咁样，跟住你再翻去睇嘅时候，咦，点解咁奇怪？系2个1蚊用啲万能胶黐埋咗，系咁样去呃。 哦，咁你嗰个杠杆大啲，2个1蚊换个5蚊翻嚟， 2呃3蚊， 即系个福利效应国强啲啊。咁都讲一次，咁梗系唔啱啦。喂，不过咧，即系有阵时搭小巴咧，我记得旧时成长年代咧，好多小巴司机其实几 nice 嘅，即系可能你真系争1-2毫子咧，佢都有你。 系嘅，系嘅。 又调翻转头，喂，你八通冇钱啊，你要等增值啊，咁你要有啲人喺度唱钱，佢亦都。会等你去俾钱咯，咁甚至乎我今次咁啊，都真系仲见到好多，其实一个半个嗰啲，即系你真系啊，突然间上咗车冇带银包咁样，咁我估嗰啲唔系即犯啦，即系偶一为之发生啲情况，其实个小巴司机都啊好啦好啦，有你啊有你，跟住咧途人咧就会讲啊，我帮你俾啦咁， 系啊，我都有耐唔耐即系搭巴士见到有啲长者入去行得慢嘅时候，佢仲要攞车嘟咧，咁我都会攞我自己嗰个八达通嘟，即系佢话我有得平。我2蚊，我唔紧要，你快啲入去啦， 快入去啦， 坐低咁样， 赶住开咪啊，我赶住开咪啊，小巴， 即系一个 俾啦， 即系一个老人家，你即系后边啲人又 push 紧，佢又紧张咧，咁咪帮佢俾，跟住等佢自己快啲坐低安乐啲。 有时候如果你话真系可能你唔系用电子付款，你系用即系实体钱，你又争少少嘅时候咧，嗱，我希望即系因为我亲眼见过嘅。咁希望咧，大家真係要禮貌地問一問嗰個車長，我可唔可以即係我爭少少，可唔可以算啊？因為我真係見過有啲咧入咗去散之內咧，喂，我爭唔知爭2蚊啊，掂行掂過， 老鳳咁樣， 係啦。咁跟住嗰個車長都來不及反應啊，即係你明明係爭，咁你應該問啦。但係佢直頭佢唔係問咯，佢係講咯。佢唔係唔講，我講俾你聽，我係爭2蚊，跟住走咗。咁如果正路嚟講係唔得噶嘛？ 係啊。 咁但係。你講完之後，你都希望等個車長回應，好啦，你過去啦。 同埋講完之後都可能係唔得㗎喎，因為你其實真係冇俾足車資㗎嘛，係咪先？咁你係小巴同埋巴士先容許啫，你港鐵邊度搭？你跨閘入啊！你唔夠錢就冇得搭噶啦嘛， 跳欄咩唔得？ 係你唔可以走咗呢個法律啊，或者用咗嗰一絲嘅叫做人情味，跟住去濫用咗咯。係 啊，咁希望如果你真係有啲不便嘅時候，你出句聲咯， 出聲係啦。咁如果你真係冇車資嘅時候，其實如果你搭港鐵嘅，你去港鐵服務站，你同佢講你冇車資，佢會幫你㗎。係 啦， 即係佢俾另外一張紙你搭咗先，跟住後邊先再補翻嗰根。係啊，都有呢啲服務嘅。咁 或者搭小巴嘅时候见到小白，小白可唔可以帮我俾住先啊？ 可以， 小白话我唔系小白、啊。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1月10日系一年嘅第314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51日。1969年11月10日，儿童教育电视节目《芝麻街》喺美国正式首播。节目内容包括真人表演、喜剧、动画、木偶剧等等。 当中木偶表演最为人熟悉。早期制作是以教育目标和课程来塑造节目内容，为幼儿学前作准备，之后亦鼓励大啲嘅儿童同埋家长一起收睇。直到2009年，节目播出40周年，已经有超过140个国家或者地区播放呢个节目。节目亦获得多项艾美奖同埋格林美奖。11月10号出生嘅朋友会永无止境追求完美，拥有将简陋嘅材料变成最好产品嘅能力，有耐性。亦懂得管理生活环境，俾人一种坚定而且恒久不变嘅印象。如果你系呢一日出生，开展自己工作初期，有冇谂过点样将佢变成自己嘅事业呢？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经常话喺游戏中学习，我哋学到嘅系游戏背后嘅理念，还是只系学懂游戏人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尖沙咀棉登径8号海域完成强制检测，截至今日凌晨0时，大约30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冇发现确诊个案。政府因应一宗由海外地区抵港之后嘅确诊个案，寻晚将海域列为受限区域。强检行动朝早大约7点完成，已经进行检测嘅人士，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或者佩戴手环，可以喺提供资料之后经指定出口离开。另外，当局派员到访大约260户，当中大约110户无人应门。警方跟进一段网上流传的影片之后，拘捕一名私家车男司机，怀疑他危险驾驶。警方说，影片显示一架私家车星期一在元朗教育路怀疑撞到旁边的单车，踩单车的64岁男子没有受伤。新界北总区交通部人员调查之后，寻日在元朗一间的村屋外拘捕一名36岁男子，他已经获准保释候查，需要下个月向警方报到。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最快下星期举行视像会议。白宫发言人和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拒绝确认会议会不会在下星期举行。另外，拜登说，美国将会继续采取前总统特朗普时代的政策，禁止美国资金投资中国军方拥有或者控制的中国企业。拜登致函众议院议长波洛西说，中国日益利用美国资金为军事、情报和其他安全机关的发展和现代化提供资源，令中国能够直接威胁美国本土和海外美军。拜登说，中国军工复合体在中国情报等安全机构的支持下，继续对美国构成不寻常和特殊威胁。美国莫德纳药厂向欧盟监管机构申请授权，为6至11岁的儿童接种新冠疫苗。欧盟7月批准为12至17岁的青少年接种莫德纳疫苗，但一些国家因应出现罕见的心肌炎等的副作用，暂停为30岁以下人士接种那款的疫苗。莫德纳说，已经向欧洲药品管理局申请在儿童使用50微克剂量的新冠疫苗，是成人份量的一半。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1，日元112.93，瑞士法郎0.911，加元1.244，人民币6.394，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38，新西兰元对美元0.713。日经平均指数报29,248点，跌3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9.83美元，卖出1,830.5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天气非常干燥，朝早稍凉，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嘅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同非常干燥，朝早仍然稍凉，日夜温差较大。 而家气温系十八度，相对湿度4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东隧口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海丰园对出。重复多次啊，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东隧口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海丰园。咁较早前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喜来登酒店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主要系弥敦道去翻梳士巴利道咧比较挤塞，排到去摩地道，就系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喜来登酒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就排到去弥敦道近住摩地道。窝打老道去尖沙咀近住龙腾角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窝打老道去尖沙咀近住龙腾角这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在山顶道受到较早前的山泥倾泻影响，现在重型车辆仍然不能够行驶介乎百家道和马纪仙峡道之间的一段山顶道，这一段路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措施。现在上山方向马纪仙峡道上山方向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港景别墅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西行的龙尾排到去李景湾。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山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深水湾道那边排到去南丰道对出。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龙尾星河名居。咁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骏星工厂大厦嗰段行车缓慢，排到去奇德尊新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嗰段都系车多，龙尾去到泥围对出。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女歌手爱妙推出全新的作品 Heart 之前，已经在日本的发卖排行榜最优秀歌词以及最期待指数歌曲流行榜入面攞了冠军的位置。透过作品推出的时候，她也同乐迷分享她最大的兴趣，原来就是欣赏自己的创作。她形容做人千祈不要经常收埋自己在困难问题当中，应该好像她一样以创作为快乐的根源，以开心唱歌为寻找正能量的方法，期待用心和每一位乐迷在音乐上的交流。日本流行榜推介的作品有来自爱妙 Heart。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的作品有来自 iMiu 爱妙 Heart。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知 身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有人问我做咗电台咁耐，得到最多嘅系乜嘢？我会话系朋友。 我是 Sammy 蔡秀文。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 我是 Asa 蔡卓妍。 我是 GLAM 张智霖。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朝早 Kitty 请嚟嘅朋友有 Mike 曾比特，早晨。 早晨啊，大家好啊，我系 Mike 曾比特啊。 系啊，咁啊，每一次讲阿 Mike， 边个阿 Mike 啊，爆炸头阿 Mike 噶，咁大家就会记得噶啦。咁啊，其实我想问，到到而家系咪大家都每次，譬如新识嘅朋友啦，新合作嘅朋友啦，都会搞下你个头嘅咧？ 吓，都会啊，都。仲有人问我啊，你个头真定系假噶？系啊， 珍珠冇咁真啊， 珍珠冇咁真啊，跟住掹俾佢睇下。 系，喂，我想问一下，其实呢一啲发型咧难唔难处理？平时日常难唔难搞嘅咧？ 其实喺护理上面难啲咯，因为佢毕竟都系电过咧。咁我暂时都仲未揾到一个好适合我嘅一个嗰啲 product 可以好好地咁去護理，係啊，咁同埋 即 係 你覺得 係 罕而家 係係罕啦，同二斷嘅會，因為畢竟電源啊嘛，咁所以咧佢都會有少少傷咗嘅， 係係， 咁所以依家仲搜尋緊咯。 但呢啲有冇得日日洗嘅咧？咪呢啲爆炸頭 啊，洗又 OK 嘅，日日洗， 日洗都 OK 嘅，咁咪容易植翻咯會。 哦，因為我天生有少少攣嘅個頭，咁、 哦、 所以都。so far 都頂得順，係啊，同埋都真係電得好好，咁所以咧嚇真係電得好好，所以咧都 即係髮型又好適合你，你又好適合個髮型咁、啊。 因為佢真係我 feel 到嗰、那個，因為以前如果細個去電咧，咁可能洗幾次咧，你會發覺好快就想直翻嘅。 即 係 你細個已經電開髮㗎啦。 我細個試過一次咁大把咯， 即係讀緊中學嘅時候、啊、就去電啦。哇、哦，咁 嗰陣好亂比較短頭髮，咁可能就好快洗完之後就已經變翻直。咁所以就個分別就其實唔好大，咁依家咁長嘅時候咧，咁再加上我 feel 到嗰個藥水應該用得幾好嘅，咁所以咧就洗咗好多次都冇話會直翻咁樣，所以都幾好啊。 因為科技進步啦，而我哋染髮都唔使染咁耐啦，好快就搞掂噶啦。但你呢啲咧係咪生翻少少出嚟就要再去電？因為譬如你個髮根，就算你天生少少攣都好啦，都唔會好似你而家電咗咁攣噶嘛，咁咪好角硬咯，會剁咗咯。 都是的，咁但是我自己属于一个比较懒的人啦，所以呢其实都他们就叫我两个月就要去搞一搞啦。咁、 哦、 但是 整整佢。 是我自己又怕啦，因为我怕甩头发。 哦。 因为成日都电啦嘛。所以我就其实都成日都会四个月五个月先去整一次。 我都 keep 到四五个月。 是啊是啊是啊。咁、哦、所以其实都冇话。唔会，即系都有啲割眼嘅，不过就要自己再去抄抄佢，焦焦佢咯。到时嘅 话，咁又冇我想象中咁难处理。我以为要成日都去搞佢添。 吓、啊，所以其实系反而系护理保护翻啲头发嗰方面就要花啲功夫咯。 系、啊，你系咪谂住即系入行就系呢一个形象咧？以后都系咁样嘅咧？ 系啦、啊，做到退休都系 退休都系呢个样。 冇错， 系你肯定， 肯定， 你发誓， 发誓，发誓，系啦、啊，公司叫我都唔转噶啦。 系，如果有嗰啲廣告商，我要曾比特整翻直髮，睇價錢啦，係嘛？再傾啦。 驚驚呢個，我驚我整完直髮會變咗 F4 咁樣咯。 哦，啊、咦，變咗吳建豪， 係變咗吳建豪咁樣咯，係啦。 不過呢、這個形象就深入民心啦，咁所以我都覺得即係 keep 住係好事嚟嘅。 开心开心， 离远见到个咁嘅人都，咦，应该系曾比特咯、 啊。尤其是约朋友啊嘛，最容易，喂，咪嗰度喂，系啦，好容易一眼就认到我噶啦。 最好系咩呢？即系睇演唱会 啊，即系人多嘅地方呢 就一眼就见到。 系啊，开心啊，犀利噶。 喂，咁啊，好啦，讲下你首歌啦。咁啊，今次咧就一改呢一个嗰啲叫做咩啊，失恋王啊，嗰啲形象啦。之前嗰啲好惨嘅，又俾人飞啊，拍拖冇你份啊，咁样建立咗一个咁样嘅形象嘅。咁但系今次呢首歌咧就唔关事咯，叫人哋 180度， 系咯，就转变咗，叫人哋勇于追梦啊，奔跑吧咁样啦。点解咧？你系咪觉得个形象已经搞掂啦？而家可以做下其他嘢咧？ 其实我自己又觉得就是因为出了两首都是慢歌啦，咁其实我觉得我想俾多啲唔同嘅面向俾大家睇，跟住即係可能有唔同嘅 慢歌又有啦，咁快歌啦，咁可能之后有机会嘅话，睇下可唔可以又跳唱啦，我都想试下。 得唔得噶？ 得嘅， 你有冇跳开噶？ 冇啊，但系我觉得师姐，我因为我其实好中意师姐嘅 I Wish 嘅，咁其实我觉得嗰种好青春嘅感觉啦，其实我都想玩下嗰种好。一起跳舞嗰個 feel 咧，其實都幾正 的。係，俾佢感染到你係嘛 ？Jazz 係嘛？ 係 啊, 啊。 但係你係完全冇接觸過舞蹈呢樣嘢嘅。 我有誒細個自己有喺 YouTube 學過咯，即係跳多幾下咁樣。 嗰啲 hip hop 係嘛？點樣喺度誒 lock 啊？係 啊，揈下揈下嗰啲就 OK 咯。係啊，咁所以係都。即係自己都好想嘗試一下嘅， 係應該有趣嘅喎。即係以你呢個形象去到跳舞， 係我覺得應該都幾好玩嘅，即係好似 Bruno Mars 咁，有 feel 啊！我覺得。 但係 Bruno Mars， 你知唔知佢係入咗血㗎啦？嗰啲、 啊、 即係嗰啲係血統本身識得跳舞同埋有 groove 㗎嘛。 我希望我可以做到咁樣咯。 好啊，好啊，期待啊！咁但係講翻呢個先，即係未去到由抒情變到去呢個唱跳，中間而家有一個過渡期， 係 就係、是、比較輕快少少嘅，熱血少少嘅。曾比特本身個人係咪咁熱血、咁正面嘅咧？ 我覺得係，我係一個都幾樂觀、幾正面嘅人，因為我其實好多時我嘅諗法咧。即係我係好少去諗啲好 negative 嘅嘢嘅，咁所以呢首歌其實都幾啱喎，同埋呢首歌係都幾我嘅一首歌嚟嘅，因為其實都係同大家，我成日都會好想就係即係橫行直衝啦，我成日都會亂咁去跑，亂咁去衝，細個係咁，大個係咁，好多事都係想自己不停去試好多唔同嘅嘢，咁所以呢首歌其實都係一個幾特別嘅嘗試嚟嘅，所以 咁 你又唔係好天蝎座啫喎呢方面。 欸 因為天蠍座其實諗好多嘢噶嘛，會即係會係啊，會有時諗下呢諗下路，跟住又即係拉翻住自己咁樣，即係好多好多基本嘅，我會覺得。 哦， 但你就係比較衝啲，即係你係接近人馬座嗰邊噶啦，去到十二月噶啦咁樣。 都可能係喎，所以我都唔知添呢、這個。但我自己就係一個咁樣嘅一個心態咯，去做其他嘅嘢。 咁有冇試過撞板啊？ 咁、一定有嘅，但我就自己覺得就係要做咗，咁你先至有個經驗喺度。啱又好，錯好，有個經驗喺度，呢件事都係代入自己袋噶嘛。咁跟住好過你，哎呀冇做過， 好後悔啊！ 哎、沒 有冇啊？有冇試過一啲其實好想做但係冇做到嘅嘢，令到你而家都好後悔咧？ 有啊，我好後悔細個自己唔努力去學琴咯，係啦，跟住之後大個先學琴，發覺嗰件事難好多， 慢咗好多啊！大個學嘢係嘛？ 係啊係，大個學嘢原來嗰、那個。可能是因為那個邏輯思維那件事呢沒細個會沒想那麼多哎彈啦彈啦彈跟住之後大個有很多時候你要撈很多東西呢跟住令到自己的進度會慢了很多。 嗯但都有心不怕遲的你又不是真的很大個現在都 OK 啦。 努力一下啦努力一下。 那有沒有現在有些東西很想做要即刻要做的呢 現在有很多東西想做很多不同的音樂類型想玩咯。是啊跟住但有啲就做咗，就係、是、好似揾女神拍 MV 啦，咁就誒、實現咗呢個自肥計劃啦。 其實係咪好順利呢你今次嘅自肥 啊，都好順利啊！ 今次 MV 揾阿 Jessica 啦。 係啊係啊，咁、就真係好順利，因為嗰間公司仲問我，誒、揾想揾女主角，你有冇心水啊？我 呢個真係你一秒就彈出嚟話我有啊咁樣。 我就不如試下，我就好婉轉地問啊，不如試下揾 Jessica 啦、咁樣，跟住。公司我可以試一下，跟住就成功咗啦。 原因係咩咧？你係不嬲睇開佢啲片嘅。 因為我有睇開佢啲片，我同埋我覺得佢好笑啊，即係佢啲片其實都幾好笑啊。同埋我覺得即係如果一個咁好笑嘅一個女孩子啦，咁跟住好似玩乜都得啊。咁所以我覺得，不如試一下揾佢。同埋我覺得佢嗰、那個。好 young 好青春嘅感覺，其實同呢首歌又好 fit。咁佢試下啦，係一個幾好嘅一個，可能有個幾好嘅化學作用喺度咧。 咁你有冇好緊張啊？喺拍之前，即係知道要同女神一齊合作。 有啊，好驚嘅。我最驚嗰樣嘢就係咩咧？就係、是、因為嗰陣都30几度，34、35度。我哋由朝早8点开始拍到夜晚7点，中间就不停咁喺度跑， 又跑系啊， 又跑又剩咁样，跟住其实我好担心，因为佢晒黑，系因为你见到 Jessica 好白噶嘛，咁跟住之后呢个 MV 即系我。即系男士咁晒下热下冇乜所谓啦，咁但系佢都辛苦 但系你 会热 嘅，因为我见到啲网民都话：，哇，阿 Mike 个头咁样，喺30几度底下跑，你应该好热喎。 系啊，我都好热啊，咁所以我仲担心就系佢仲热啊。咁不过佢都真系好好，跟住即系又唔怕辛苦啦。咁因为我哋又有狗仔喺度啦，佢又好同佢玩得好埋啦，咁所以其实。可以同佢合作，即係同 Jessica 合作都幾開心。 開心開心，係啊，又實現咗呢個自肥計劃啦。 自肥計劃啦，呢、這個最緊要。 但你中间都有咩喎？有少少意外喎、 啊。因为呢、這个。中間有一 part 係要拍啲跨嗰啲障礙，咪有個嗰叫咩跨欄啦、啊，跟住有個垃圾桶咁樣啦、啊，自己可能跑得太投入啊，即係個係咁衝係咁衝咧，跑得太快咧，有一個步伐咧可能錯咗就哎呀唔小心 踢親。嗰啲左右腳跨欄咪要數住嘅、 啊啊， 左右咁樣就攬咁噶嘛。 跟住就哎呀就踢一踢，跟住之後就擦即係隻手就落地先，跟住就擦。咗落个石屎地度，吓嗰下就啲血就叭叭声咁流。 系咁，但系喺呢个女神面前，有冇即刻收敛少少？冇事咯， 梗系 冇 嘢咯，冇，因为真系好痛 啊！你完全冇，你嗌救命。 咁啊，但系我后屘咧，其实我都唔知道嗰下个情况。 你唔理得边个喺度啦，总之就好痛啦。 但系我后屘收翻条片，即系有人拍低我扑亲，跟住我擦伤完之后，我即刻。跳，跟住個人係原地不停咁彈起，跟住塊面唔知點解喺度笑 即係痛到彈起。 痛到彈起，但係係咁喺度笑。 有少少尷尬， 好痛啊！有少少尷尬嘅樣，跟住之後大隻手就係咁流緊血咯。咁所以都幾辛苦呢、這個 MV 原來拍。同埋有一次就係、是、有一幕就係喺個斜路度啦。咁咧，我有啲人要抌嘢落嚟啦，啲工作人員。咁跟住之後抌咗條木咧，就咁啱打中佢隻手，跟住之後中咗，就即刻敷冰。 哇！即係有血有汗喎、啊，今次呢個奔跑吧。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但係咁你都開心嘅， 開心嘅， 即係唔使付出咩？你估咁開心啊？自肥呢啲嘢， 自肥完咪要受傷咯。 係啊， 係啦、 啊，咁啱咯 ，balance 翻，邊有咁順利嘅啫？所有嘢 係咯，啱啊！同埋、啊、受傷完之後，女神行過嚟安慰我、啊， 哇！ 是不是 你苦肉計嚟喎你。 啱啊， 系啊，咁我相信今次呢个点击率都唔错啦，又揾到女神系咪？ 终于有女神啊，因为 Jessica 系。咁今朝早咧就听一下呢一首，即系都带到好大嘅能量俾大家嘅歌曲，咁啊亦都睇到阿 Mike 嘅另一面啦，唔再系嗰啲失恋王啦，就有呢个奔跑吧。系、 yeah. 今朝早多谢曾比特 ，Thank you。 奋斗恐怕离座半步，横行直冲一个细路，自称爆炸乱舞，水泼穿了呕吐，白袍上高山不畏高，成人凭什么恐吓细路？乱跑你会出步，个个怪我傻，我也笑我傻，奋勇去挑河，惨不过我丧笑地挨住肚饿。口气奔跑，一支箭奔跑，跑得到即管跑，跑不到都想跑。Yeah， 我地会停，我地会停，马达会停，我地会停。一口气奔跑，休息室经已太静，打我难道企定？沿途碰损淤血太劲，打不了去敷冰。安多芬放松我大脑，刺激青春血清。毫无目的跑到爆裂，不要战绩孤顶。以我爆炸型，对抗智慧型，哪怕有劣评，惨得过我嗌救命，还是拼命。要酸背痛，我接受全部接受。啊哈！我放弃理由，我放弃报酬，战胜了气流，跑得最远，我脚步从未退后。 赛跑。哦，我未看令，我未会停，我未责骂，我未会停，一口气奔跑。一出生不听教，细路跑过奇妙线路，横藤直冲跑上宇宙，冒险过已经好。 当我搭铁路的时候，望住个地图，啊，喺度谂，美孚点解叫美孚？荔枝角又点解叫荔枝角呢？啊，原来有得解噶、哦，想唔想知咧？搭完号，转头话你知。 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淘尽了世间事。云作滔滔一片潮流，是喜是愁，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成功失败，浪里看不出有未有。 原来在1920年代，美孚石油公司在荔枝角填海湾那里兴建油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油库遭到日军的破坏，战后该油库仍然继续运作的、哦。不过去到1968年，美孚油库迁往青衣，原址就是起了现在的美孚新村了。好了，轮到荔枝角了、哦。荔枝角有没有荔枝的呢？当然没有啦。但是为什么叫荔枝角呢？原来它原名叫做鱼地脚。鱼地脚是客家话来的，意思就是说小朋友在沙滩上面的脚印。这个地方原本是一个圆形的海角，就好像一粒荔枝凸了出去海面一样，所以之后改名的时候就会叫做荔枝角咯。 呢几日朝早好冻、哦、 ，Kitty 睇下你喺边区嘅啫。 小白晏昼仍然有啲热 ，Barbie 体质唔同，感觉都唔同噶。 无论朝早还是晏昼， 身处何方， 体质系点， 多啲留意天气变化。 系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无论乜嘢天气都会陪住你。 钟哥，你都应该有喺大球场嗰度做个 show 啦，系咪？ 有， 系啊， 睇又有，做又。 我记得有一年代咧，成日都喺大球场做 show 嘅、嗯，或者开 show 啦，唔同嘅乐队啦，咁、嗯、样。咁一分贝过剩咧，佢咪整咗嗰啲隔音嗰啲。 嗰时啊，校长讲啊嘛，要开个细细声演唱会啊嘛。 哦，系、啊， 因为唔俾大声，开细细声演唱会。 嗰阵时有 Rolling Stone 啊嘛，咁啊，不过咧大球场嘅改建， 系啦、 啊，增加呢个跑道，咁啊座位。由40,000个座位咧减到9,000，我就觉得麻麻地啦。 呢个好奇怪。嗱、以前咧，大球场好细，扩建，变咗40,000，哇，大家好开心啦。但系而家翻转头，40,000不如缩翻去9,000咁样，即系翻转。 系咪因为喺其他地方，唔知系咪九龙城定唔知有啲系启德定系唔知边度啦？深灰又定将军澳啦？好似会起一个新嘅场馆。 系啊， 咁嗰个声称好似系咪坐到50,000人啊？ 希望啦，希望真系可以做到个无缝交接啦。如果用翻呢一个就系、是、咁，但系调翻转头，我哋都好向往旧时，哇！即系南华对东方嗰啲足球大战，又再加上好多外国女仔 A B C 嘅。 Rugby Seven 咁樣，咁都坐滿曬人，好開心，好熱鬧噶嘛。 每個城市一定要有一個自己坐得好多人嘅主場。 但呢個已經就係好矛盾嘅一個問題。我哋唔係喺嗰度住，咁梗係希望有一個地方係可以好旺盛或者坐好多人啦。如果你住喺附近，你又想唔想有一個咁多人經常可以聚集嘅地方？ 咁銅鑼灣人都好想跑下球場嘅。 咁但係你會住喺嗰度嘅時候就會哇，日日都好嘈喎，成日都 rock and roll 咁樣。 最憎 Rugby Seven， 係啦，佢哋會覺得好煩。 都是一年一次啫，嗱，我啊冇喺啟德嗰度買樓，我唔可以話俾你聽，第時啟德個運動員場嘈唔嘈？你可以試下，鐘哥，你可以嚟緊有個新盤，自己入下飛，睇下嗰度第時感受下，啊，真係攞個望遠鏡睇到 Rugby Seven 啲靚女， 或者開演唱會嘅時候啲光啲嗰啲光射嚟射去啊， 射嚟射去咁樣， 幾好啊，幾正， 係啊，咁就睇下香港點樣變化啦，啊，有好多唔同嘅基建啊，正在建設之中啊。 东隧入口的意外虽然清理好，但是现在去柴湾方向落回渣华道的支路都是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维园道上桥位。讲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在外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但仍然影响到吐露港公路转返上去大老山公路就慢车，龙尾在白石角就是大老山公路去回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快线的意外虽然清理好了，仍然影响到吐露港公路转返上去大老山公路就车多，龙尾在白石角。另外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在港岛区介乎百家道至到马纪仙峡道一段，由于受较早前冧山泥影响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影响到现在马纪仙峡道上行方向比较车多，龙尾就在宝云道对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Hello， 我是提子啊，我全名叫提防骗子。网上买嘢要记得提子，网上交友要记得提子，接到不明来电都要记得提子。我唔怕沉气，最喜欢提醒屋企同身边嘅人要提防骗子。提防骗子由你开始，记住提醒身边人啦。怀疑遇到骗案，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环渠传媒体， 香港电台、广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每集带大家走访大湾区及中国不同城市风貌， 深入浅出介绍中国各地风土人情、民生百态，仲带嚟粤港澳大湾区以至国家最新资讯。 湾区传媒体主持陈永雄、崔奕文，逢星期二、四下午2:05，港台电视31。 洪家豪啊，呢一只香薰蜡烛嘅味道你中唔中意啊？听闻可以加强你主角光环噶，呢期你一定大红大紫啊！ 唉，冇咧，佢炒咗我哋两个都有份啊！我哋呢度油漆公司嚟噶嘛，仓入边全部都系天拿水油漆嗰啲易燃物品嚟噶，快啲吹熄啲蜡烛啦，好危险噶！ 家豪冇咧，公司点解点咗蜡烛噶？叫咗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噶嘛？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防火措施要做足，工友开工安全好幸福。大家好，我系洪家豪。 快感觉嚟啦，清晨。 9:08，早晨啊！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咧喺纪录嘅高位回落啦，道指要跌112点，标普五百指数跌16点，纳斯达克指数跌95点，近日屡创新高之际啊，俗称恐慌指数嘅芝加哥期权波动率指数 VIX。竟然悄悄地反彈至 17.32 啊，即係兩週嘅高位，所以預示到大市都有調整張紙咁啊。不過過往好多嘅股份都衝高咗啦，亦都屢創新高咁啊。投資者會唔會趁住高位 take profit 啊，即係先行鎖定利潤咧？咁都真係有咁嘅機率嘅。咁啊，港股 ADR 咧收市嘅時候就要跌52点啦。不過咧，企鵝仔騰訊咧就微升去翻466蚊。開市點樣睇？轉個頭開市，你未？ 林慧够钟上堂啦， 9点钟听一听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朝早嘅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咧，林慧就接通咗电话，旁边有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家慧。早晨啊 ，Clara。 早晨 ，Bobby， 各位听众早晨。 嗱，我哋咧呢几个星期咧都慢慢喺度讲紧一啲特殊学童嘅一啲行为问题啦。今次咧就将范围收窄到去到班房里面咯。 系啊，咁我想问一下咧，你知唔知咩叫做感觉统合啊？ 系咪即系话其实喺自身嘅经历，觉得有啲感官上嘅刺激，所以造成咗一啲其他嘅情绪啊，或者反应呢？ 系咯，咁其实感觉系统咧里边咧就有视觉啦、听觉啦，咁你估下仲有啲乜嘢嘅感觉，即系喺你个本体里边， 触觉啊、嗅觉啊咁样咯，应该系咪？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啊全程觉啦，咁样即系可能会平衡到啦。本体觉咧就话，你之前你同我讲过话，你跳舞系好论象嘅， 系啊， 唔协调嘅。咁呢啲就系其实个本体觉啦，因为可能你望嘅嘢啦，跟住你嘅手点样喐啦、只脚啦、点样平衡啦，其实呢啲全部都系对我哋每一个人都好重要噶，咁其实喺课室里面咧，都有好多嘢咧系会令到个细路仔咧系有啲挑战嘅。咁讲翻少少，头先话即系嗰个本体觉系啲乜嘢？例如你试下拎住碗汤由厨房拎去个饭台度，咁你谂下你会系有一啲乜嘢嘅感觉？ 应该要平衡啦，同埋就系本体觉啦，手脚要协调拎稳嘅，同埋视觉咯，又要睇下前方有冇啲乜嘢障碍物啊，会棘亲啊等等。 其实你头先咧好随便咁样已经讲咗好多嘅感觉出嚟，你其实咧真系控制得唔好嘅话咧，嗰碗汤就会倒泻啦，又或者系碗汤系摆唔到喺张台度啦，又或者系可能系啲玩具啦，最常见嘅成啲玩具睇唔到扮咁又会跌亲啊咁样，咁所以其实你谂下攞碗汤出去一个地方，可能系一米或者两米咧，其实都好挑战嘅。咁所以我哋嘅细路仔咧，如果咧佢系喺个课室同课室之间咧，佢都系有好多嘅挑战喺度嘅。例如可能嗰个音乐室，可能去到一个嘅原本系自己嘅课室，咁可能中间嗰度有啲改变啦，又或者系老师不嬲咧。即系都系咁样行嘅，即系出咗门口咧就转左咁行。咁今日突然间咧，我哋转右行啦，咁即系可能个课室系个正方形咁先算啦。咁其实原来咁样转一转咧，对于我哋 SEN 细路仔咧，佢已经系有好多嘅挑战噶啦，因为佢个视觉上咧，佢不嬲见到系咁噶嘛。咁而家点解会变咗咧？咁同埋佢个身体咧又要平衡，即系明明佢习惯咗系一出门口转左嘅，咁突然间吓点解会转咗右？咁其实咧呢一啲嘅感觉咧。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些很大的挑战的。 但是其实都很难避免的，因为每天的课堂里面其实都有不同的章节或者是活动，怎样可以令到他们在这些感官上面就算感觉到东西，但都不会有其他引申的问题呢？ 这个呢就我们经常说预教了。当然啦，预教我们预计到就教，预计不到就教不到的嘛。就像说课室这样啊，为什么个老师突然间今天转到另一边呢？可能是今天有一些封路啦，又或者是有一些装修啦，或者是各样东西啦。我们预计到的，我们都知道的，可能我们会早一点临出课室之前，老师跟大家说啦，就说好啦，我们今天呢，我们呢就现在去音乐室，但是我们今天呢出了门口之后呢，我哋就向右边嗰边行先，咁你唔好再讲啦。咁我哋就唔去左边啦，因为左边乜嗱呢啲多咗咯。当你多咗嘅话咧，如果个细路仔个语言能力唔高嘅话咧，佢就好混乱噶啦，佢就更加情绪问题。本来咧就唔系转左转右问题啦，系个听觉问题啦，就系听到你有咩，因为咁样而家咁样，所以咁样 听唔切啦就 系啦。咁佢又一路喺度消化紧你嗰个语言问题咧，我哋嘅 SEN 细路仔咧就会乱上加乱啦。咁所以咧。 咧，即系我哋要直接啦。之前我提过啦，我哋直接就话，好啦，我哋而家咧出门口，我哋就一齐转右嗰边行过去啦。咁，咁我细路仔就可能知道，出门口转右，咁佢其实成个人咧嗰啲感官啦，即系前庭啦、视觉啊、冚唪唥咧就预备转右啦。咁，咁就会好好多啦。咁呢个就预教到啦。咁如果系可能出到去之后，突然间，唔行得，咁个老师都可能即系成班同学停一停，跟住咧就讲多一句先，好啦，我哋而家转右啦，咁。咁就令到我哋嘅 SCN 細路仔就可能會容易處理啲㗎啦。 但係咧的而且確有啲現實嘅問題，就係譬如好似頭先所講，遇到一啲可能突發嘅狀況，有預警到有機會會刺激到佢一啲感官嘅不安啊，或者其他情緒，甚至乎行為問題都好啦。老師係需要停低曬全班，然之後一齊去同佢講嘅。咁會唔會其實可能都有好多家長嘅疑問、就係咁會唔會真係將佢分開去另外一個小組，同一啲譬如話常規嘅小朋友分開會比較好啲咧？ 其实好多嘅融合教育里面呢都有唔同嘅设计嘅。有啲呢就剛才你所讲，不如我哋将 SCN 摆埋一个课室啦，咁样。咁跟住常规嘅同学呢就係、喺另一个课室啦，咁。咁其实呢都各有好同埋坏嘅。咁如果我哋讲緊融合教育里面呢就唔係太建议嘅。咁因为呢有个问题就係话，喺我个 SCN 嘅細路仔呢，如果係成班喺晒同一个课室，其实 SCN 里面都有好多唔同嘅类型㗎嘛。咁有啲可能高功能啲啦，有啲比较系论准啲啦。头先讲个感官啦，个个都唔同噶嘛。咁如果咧个细路仔咧，即系我有老师咧，即系因为我有帮教育局教处噶嘛。咁有时啲前线老师会同我分享，咁佢话有阵时咧就会系搞到咧，佢哋又会好似做 baby sitter 咁样，系啦，因为佢哋可能有啲过度活跃啊、自闭症啊，咁全部喺埋晒一个课室咧，基本上咧个课房里边可能系冇機會去教到書㗎喇。咁如果相對地可能係一啲聽障細路仔啊，或者係一啲比較係智力係冇乜大問題嘅細路仔啦，但可能佢讀寫障礙啊咁。咁佢又上唔到堂喎，因為老師又擺咗好多時間喺啲行為度嘅。咁所以喺我哋融合教育裏面呢，我哋就希望呢就係、可以就點樣可以去調教到啦，同埋我哋嘅 SCN 學生呢都要去學習一啲常規同學嘅行為囉。剛才講到啦，你話啊成班停晒咁，真係好大件事㗎嘛。咁所以剛才講啦，就係話當你有環境轉變呢，你係講一句好簡單嘅說話就夠㗎啦。咁所以其實呢個影響性就應該唔會太大嘅。咁呢個亦都係我哋嘅融合教育嘅目標啦。 係，其實都係嘅，即係我自己以前呢做老師嘅時候呢，都有聽講過其他啲嘅老師都分享係啊，真係有啲家長會好有疑問，就係、是、啊，其實咁樣撈埋一齊呢到底係好唔好呢？會唔會影響咗個課堂進度啊，或者學習嘅時候嗰啲程度會唔會有相對嘅調整呢？咁不過聽完嘉慧咁樣講呢，其實我覺得無論係進度啊或者係內容嘅深淺呢，其實係冇變嘅，只不過可能係講多咗一啲少少嘅說話呢，啲 Q 啦，令到佢哋可以呢情緒上面呢唔會話失控啊，或者影響到，其實同普通小朋友一樣都可以共融，一樣可以和睦相處同埋一齊學習嘅。 全對啦，咁其實我哋常規嘅小朋友呢，咁佢哋每個人嘅個個性呢都有啲唔同㗎嘛。咁所以呢其實我哋唔需要話歸納你是 SCN 你不是 SCN 都很难去界的。所以呢我们希望就是说大家去互相欣赏啦，还有去体谅啦，还有刚才你讲得很好呢，就是说其实我们最重要呢是我们每一个不同的 SCN 呢，它有不同的团队会帮紧它的啦。所以呢就是在个常规学校里面呢就不需要太担心的。 还有我觉得家长都可以释怀的一样东西呢，就是因为每一间学校呢是甄选小朋友的时候呢，其实都一定有一些专业的人士评估过那个小朋友适不适合，或者佢嘅行为问题、情绪问题系咪真系严重到会严重影响个课堂咧？咁先至会将佢摆喺一啲唔同嘅班别入边嘅，所以大家都唔需要过分担心啦。反而咧，同佢哋一齐去和睦相处、一齐学习咧，系一个用钱都买唔到嘅宝贵课题嚟嘅，亦都等于佢哋可以尽早知道呢个世界唔同嘅人去点样相处啊，同埋沟通咯。 系啊，同埋大家一齐学一个同理心啦。 啱啊，好啦，咁啊，我哋下一次再倾啦。唔该晒 Clara， 唔好客气，下次再倾，拜拜。 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音乐。琵琶是东亚传统的弹拨乐器，已经有2000多年历史。最早被称为琵琶的乐器大概在秦朝时期就出现了。胡琵琶是最早传入中国的曲项琵琶，不过并不是所有曲项琵琶都属于胡琵琶。胡琵琶的琴柄向后折曲，琴身作半离形，是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从西域传到中国的北周。很多人以为每一把琵琶都是用同一种材料制造，但其实为了达到弹奏和音色的效果，琵琶的每一个部分都用了不同的材料制成。琵琶的琴头和背板通常都会使用质地坚硬的老红木、紫檀木、红木、花梨木，又或者是色木等等，而面板主要就会用不同木，至于腹手的位置主要就会用硬木来制作。喜欢音乐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林慧 Barbie。 神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的神光 Morning Call 林慧接通了电话，旁边就有 Winnie 在这里。早晨啊 Winnie。 啊，主持人你好。 你好啊，今个月是不是很多老友记生日呢？ 是啊，11月份我有3个朋友生日咯。 是，分别是哪个啊？ 第一个林太啦，同埋师傅啦，咁佢哋系11月2号生日嘅。 嗯。 咁仲有一个咧，美芳咧就系5号生日嘅，咁咯。 嗯，咁 系啊，咁系即系特别多谢林太咯，系咯。因为是大家好好朋友啊，咁同埋咁耐以嚟咧，佢都好支持我咁咯。 嗯，咁啊，希望呢个友谊继续 keep 落去啦，互相扶持，互相关心咯。 系啊系啊，咁同埋另外系阿师傅最近身体有啲唔系几舒服，咁我喺度祝佢即系快啲康复啦，同埋身体健康啦咁样。 嗯，好，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包括埋你啦 ，Winnie。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咁同埋另外仲有一个德德是10月份生日嘅，都点埋俾佢啊。 好，冇问题，咁我哋一起听一下呢一首嚟自温雅嘅千载不变，多谢晒你嘅电话 Winnie。 好好，拜拜，多谢。是。 常埋怨人情冷暖太深，面上换为着要适应别人，茫茫风雨天路途未免孤独，有谁最熟最真？谁无变？尤其过去幽恋，转变中洗下了几个诺言，愁怀苦恼间，及时又见出。世界怎么变，有好的心不损，潮流混乱也不乱，大家始终愿面。原来你我不相见，传来问候更暖，心中至真至诚，绵绵千载此心不变。谁无变？尤其过去幽恋，转变中细下了几个诺言，愁怀苦恼间，及时又见出现往年许多亲切脸。原来世界怎么变，有好的心不损。混乱也不乱，大家始终愿面。原来你我不相见，传来问候更暖，心中至真至诚，绵绵千载此生不变。 边有好的心不损，潮流混乱也不乱，大家始终愿面。原来你我不相见，传来问候更暖，心中至真至诚，绵绵千载此心不变。彼此有真有情，绵绵千载此心不变。 这个地球上隐藏住好多超级人类，他们可以徒手潜入海底，在空气稀薄的高原迅速移动，还可以抵受超高温和超低温，在超乎想象的极端环境下生活。超级人类究竟是不是真实存在？ 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超级人类主持人长跑侠鲁尔勇闯地球上最偏僻的角落，拜会各个超级人类族群。 星期四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晨光追踪三十一， 睇睇今日夜晚有啲乜嘢睇先。咁啊，电话侧边啊，电视部阿畅喺度。早晨，阿畅。 好，早晨各位。 早晨，今晚啊睇医生。 系啊， 一嚟就睇医生啦，诊症。轮下街政先是吧， 咁啊冇错啦，逢星期一至五都有嘅，今晚7:35啊，医生与你啊，咁啊继续咧呢个星期嘅焦点疾病讨论咧就系、是、呢个唇腭裂啦，即系俗称吐唇啊，咁啊琴晚咧都有同大家介绍过啦，呢、這个吐唇嘅成因啊，即系点样引致个胎儿患上呢个吐唇嘅，咁啊今晚咧继续谈论下呢个题目，就同大家介绍下呢个治疗方法，咁啊。通常即係一睇到吐唇嘅患者咧，都係小朋友啊 ，BB 啊，係 啊，係啊，係啊。 咁所以咧，嬰兒時期咧，嗰啲患者係要開始接受治療噶啦。咁啊，成個治療係點樣嘅咧？今晚嘅節目就會同大家介紹一下嘅。 係，我見到咧好多即係以前吐唇嘅患者，咁啊，可能若干年之後，你發覺咧，其實都睇唔出啦，都係似係完全治理好噶咯。 係啊，即係所以越早呢個醫治咧，又越嚟有效咁啦。 啱啊，唔需要太擔心。 你都知道，即係外觀都好影響一個小朋友嘅成長。 係啊， 呢個係不爭嘅。我記得舊時細個咧，有個同學仔都有吐唇嘅。咁、我就真係唔壞噶，佢唇如小綿羊噶，冇依家咁邪惡咧。舊時都。即係見到佢有陣時俾其他同學仔蝦㗎咁樣，咁因為外表囉，你知細路仔呢其實好單純㗎，佢見到你外表同我唔同呢佢就蝦你囉。咁當然呢啲校園欺凌一見都不能容忍啦，但調返轉頭就係、是、如果可以治療得到或者及早治療都係一件好事嚟嘅。 咁醫生與你入面仲有運動鬆一鬆喎、 啊、 長。 冇錯啊，咁上個星期咪同大家講過呢個椎間盤突出症嘅。患者好痛噶嘛，咁如果有相關問題嘅朋友，今晚要留意啦。咁啊，同大家覆一覆診咁話，咁啊，節目啊請嚟一位瑜伽教練，教大家咧去做幾個瑜伽動作，去減輕因為呢個椎間盤突出而引致嘅痛症嘅。 哦，香港好多即係喺辦公室翻工嘅朋友，成日都係坐，或者好多車長咧都係成日坐嘅。咁有冇啲即係空間空餘時間可以即係喐一喐咧？咁啊，今日夜晚要留意住醫生與你啊，點樣喐法咧可以幫得到你啦嚇？ 冇錯啦，咁啊去到夜晚8:00有呢個盤點政策。咁啊，今晚请嚟嘅嘉宾就系政务司司长嘅李家超。咁啊，司长咧就会同大家回顾一下咧过去一年啊呢个行政立法嘅关系，探讨下呢个完善选举制度嘅设计理念咁话嘅。 好，咁啊，然后9:30。 9:30继续嚟呢个走在运动的路上啊，咁啊继续咧每一集都会请嚟一位本地嘅体坛代表人物去专访下佢。咁今晚嘅主角咧就系呢个前香港足球代表队嘅队长陈伟豪啊， 哇， 好犀利啊！ 有两点啊， 香港队长啊， 系啊， 阿伟豪依家成日都讲波，讲呢个喺大台嗰度讲呢个韩国职业足球联赛啊 ，Captain Hong Kong 啊 ，Captain Hong Kong 啊吓，同埋。 系，估唔到 O 你都有睇下。 我有啊，好中意睇韩职噶，韩职你知唔知睇咩啊？睇 fans 啊嘛，啲女 fans 好靓噶。识睇，梗系识睇，一定睇女 fans 啦，系啊。嗰啲啦啦队唔系讲得少噶，我觉得要推动本地足运都要加入 系咯 短裙啦啦队元素。 喂，日职啲啦啦队都好睇噶。 系啊，正所谓有啦啦队咧，就多球迷入场啦， 系 咪就可以坐爆个大球场啦。就算你40,000位好，9,000位好，继续坐爆。 有啦啦队啊，入场要排队啊。 系啊，我系粉丝嚟噶，我细个都睇阿伟豪踢波，因为佢踢后卫同埋中坚噶嘛，咁佢身材又。 高大咧，好多時候都係靠佢一夫當關咧，去將一啲咧攻勢瓦解嘅咁樣。咁所以就即係我會睇一睇呢、這個節目、哦， 走在運動的路啊。 咁、嗯、啊，呢個節目咧，今晚咧會訪問佢，大概講啲乜嘢嘅咧？即係阿偉豪咧，即係舊年啱啱先宣布結束咗佢成長達21年嘅呢個職業足球生涯嘛。咁啊，咁多踢咗咁多年波，通常都踢波，大家印象都係波牛啊，好粗魯啊咁噶嘛。但係原來有陳偉豪咧係出奇地斯文嘅。咁、 哦、 今晚聽佢專訪，可以感受得到佢呢個氣質啦。 係紳士足球喎、 啊。冇錯啊，咁啊聽下咧，佢咁多年嚟係點樣走過呢個球壇嘅高低起伏嘅？ 同埋佢都好斯文嘅，即係冇乜嗰啲黑材料，跟住無端又起爭 啊， 攞波散球證啊嗰啲冇嘅， 唔會冇報仇啊咁樣嗰啲嘅。 哇，攞個波散球證真係經典啊，可係咪？阿翠有冇睇開波啊？ 好好，咁去到今晚10点钟啊，今晚10点钟31看世界，继续同大家睇下足球啊，不过就唔系本地足球，睇下北京嘅足球。咁啊，介绍一位北京嘅足球教练阿陶啊。咁阿陶咧就自己喺当地成立咗一间足球训练学校，咁佢尝试去培育咧，训练出新一代嘅足球人才咁话。咁但系原来咧教波难过踢波嘅，即系佢喺北京呢个地方咧，去营运一个球会，营运一个足球学校咧，有好多困难，好多挑战嘅。即系当然包括钱同时间啦。咁但系原来仲有好多嘢谂唔到嘅，教育问题、黐肥问题，甚至污染问题都有影响到。 哎呀，黐肥同污染咁啊，点样影响到呢个足球咧？咁、今日夜晚黐住港台电视31睇下啦。唔该晒，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尖沙咀棉登径八号海域完成强制检测，截至今日凌晨零时，大约30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冇发现确诊个案。政府因应一宗由海外地区抵港之后的确诊个案，昨晚将海域列为受限区域，强制检测行动朝早大约7点完成。已经进行检测的人士，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或者佩戴手环，可以在提供资料之后经指定出口离开。另外，当局派员到访大约260户，当中大约110户无人应门。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最快下星期举行视像会议。白宫发言人同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拒绝确认会议会唔会在下星期举行。另外，拜登话，美国将会继续采取前总统特朗普时代的政策，禁止美国资金投资中国军方拥有或控制的中国企业。拜登致函众议院议长波洛西话，中国日益利用美国资金为军事、情报和其他安全机关的发展和现代化提供资源，令中国能够直接威胁美国本土和海外美军。拜登话，中国军工复合体在中国情报等安全机构支持下，继续对美国构成不寻常和特殊威胁。在北京，国防部强烈谴责同坚决反对美国国会议员乘搭军机访问台湾。发言人谭克飞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方行动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国领土主权，严重威胁台海地区和平稳定。国防部正告美方立即停止挑衅行径，立即停止一切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升级的破坏性行动，不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错误信号，警告民进党当局不要误判形势，铤而走险，否则只会将台湾带入深重灾难。美国五角大楼说，国会议员代表团乘搭军机并不罕见，发言人欧比姆提供哪一个在飞机上等的详情，即是说这次是国会议员今年第二次访问台湾。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白俄罗斯和波兰边境发生难民危机的幕后黑手。莫拉维茨基说，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策划这场危机，但幕后主脑在莫斯科。至少2000名难民在寒冷天气下滞留边境地区。欧盟委员会指责卢卡申科采用黑帮风格手段策划今次的危机，扬言实施进一步制裁。 卢卡申科同普京通电话，两人对波兰喺边境集结军队表达忧虑。另外，立陶宛宣布同白俄罗斯嘅边境地区进入紧急状态，放翻难民涌入。天气方面，预测天气非常干燥，朝早稍凉，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嘅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非常干燥，朝早仍然稍凉，日嘅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4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01点，跌111点，总成交金额6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96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28点，跌4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7.2升3.2，恒大汽车3.69升1.2，友邦保险83.75跌1.85，阿里巴巴156.5跌6毫，比亚迪股份304元跌6.6，美团269.2跌1元，药明生物102.9系升3毫，药明康德154.2冇起跌，小鹏汽车175.6跌8.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1，日元12.88，瑞士法郎0.911，加元1.244，人民币6.393，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对美元0.712。日经平均指数报29,278点，跌7点。港金现价报16,990元，升4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29.36美元，卖出1,830.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山顶道啦。山顶道受到较早前嘅山泥倾泻影响，而家重型车辆仍然不能够行驶，介乎百家道同埋马纪仙峡道之间嘅一段山顶道噶。咁呢一段路段咧，亦都要实施间系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咁影响到咧而家马纪仙峡道上山方向挤塞，龙尾排到去爱都大厦，山顶道上山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湾仔峡道噶，就系介乎百家道同埋马纪仙峡道嘅一段山顶道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马纪仙峡道上山方向嘅龙尾排到去爱都大厦，山顶道上山咧就排翻落去湾仔峡道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啊，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挤塞，龙尾都很长的，排到去告士打道过了湾仔交汇处，渣华道去柴湾方向近着海关总部大楼一段挤塞，排到去糖水道。今天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龙盘苑，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着北雅山花园这一段都是车多，排到去观景台对出。在新界方面，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就慢车，排到去天富海湾。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超 B 啊，佢好贪靓噶，听闻佢买衫啊，买到碌爆卡添啊！ 哎呀，点止啊，我听闻佢啲护肤品啊，多到成座山咁添啊！ 仲有啊，佢啊成日临出门口啊，搞好耐噶，起码个几钟啦，又整头啊，又换衫啊，咁样。 你又听闻，佢又传闻，究竟我超 B 有几贪靓先？ 唔好烦啊！一于星期六下昼四点至五点，我超 B 用一小时同你传授扮靓绝技，同大家一齐终身美丽。 建筑物小型工程规例已经修订，如果业主希望在物业保留一些僭建的小型适意设施，例如花棚、伸缩檐棚、保安围墙等，只要透过小型工程监管制度下的检核计划，证明设施安全就得了。想知更多，上屋宇署网页 bd.gov.hk 或下载小型工程流动应用程式看看。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荣忠 陪你睇国剧。 今朝我想讲国剧830乔家的儿女，乜嘢类型嘅戏会感动到你？系咪每一场戏都要赞人热泪，每一句台词都要又闹又哭？乜嘢演员你会觉得佢演技精湛？系咪可以流出眼泪就叫做演技好？每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睇《乔家的儿女》。感动到你的电视剧同埋演员，从来只得两个字，就是要真挚。翻到剧集的世界先，乔一成同叶小朗关系发展迅速，唔通真系男追女隔重山，女追男隔层纱？主动的背后，小朗到底谂紧乜嘢呢？至于乔爸爸乔祖望跌落搞杂志的陷阱，一成亦开始陷入自己情感的深渊。他和叶小朗因为一场由公司搞的跑步比赛，关系更上一层楼。这场戏我特别喜欢，角色关系的转折不需要台词，利用情节本身，镜头的帮助已经一清二楚。导演、演员、剧本可以说是这套电视剧的铁三角。一成同小朗开始咗人生另一个阶段，组织小家庭咯。结婚从来不只是两个人的事。小朗嘅父母亲亲自嚟到婚礼嘅同时，希望一成完成当年小朗应承提供金钱资助俾小朗细佬嘅承诺。以乔一成嘅性格，你都知佢会点噶啦。各人嘅感情事都有起伏。二强接受小朗介绍的朋友孙小沫相亲，乔四美幻想之中的理想对象，外貌优先的戚成钢在现实世界出现，幻想变成事实，是喜剧还是悲剧？永远勇敢面对自己情感的乔四美，按耐不住澎湃的思念，竟然独自去到西藏找仍然服兵役的戚成钢。乔家担心四美开心，戚成钢反而冇乜反应。呢、这个冇反应嘅反应，唔通就系佢内心嘅反应？又到小年夜，乔家围埋一齐包饺子，享受久违嘅幸福家庭气氛。四美终于赶到翻嚟，总算齐齐整整一齐过年。呢一晚最大收获嘅应该系三礼。因为他终于和王一丁炮开成箭，一个简单的拥抱代表着他们踏上人生另一步。二强偶然听到之前师傅送赠的音乐随身听录低马素琴的声音之后，泛起的是涟漪还是一场风浪？问题一个接一个，老大乔一成你可以解决几多？乔爸爸搞杂志的工作终于变成泡影，所有人走嚟乔家追讨的时候，乔祖望选择一走了之，只剩下一个烂摊子。二强小末决定结婚，但是双方是不是选择了对的人？ 三例一丁要处理违约金，四美继续选择做梦中人，就连家中最小的七七受不住女同学的考验，一晚变了个大人。叶小朗考托福，决心要出国，为了自己的前路，甚至放弃自己有机会当妈妈。乔家剧情急转直下，乔一成，你可以处理几多？这个星期我被乔家的儿女牵动住情绪，有爱的地方就有家，好期待继续关心这个家。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时段，同梁咏忠一起变成乔家的儿女。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忠 陪你睇国剧。 多么想一清晨抽空去趟旅行，结伴回到似往日那亲密。今天打起精神，与家中的灯，餐桌旧了，要与你倾诉最近。 有慰问世界在变更， 到了节日更挂念至亲。 比起交错见面，由你抚我心口，人生可发生失意跟欢欣，难得一转身温馨都有心，仍会有几人能够使我勇敢，曾经失散都不怕它低温，唯一印象会最深的深印，一拥佢就了灰暗，有个人当手巾的花纹都添上了皱纹，记下和你没眼泪那亲近，请小半生吸取的教训，明了有几人 是梁咏忠，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下一啲食物嘅常识啊。系啦，咁啊，因为咧之前见到一单新闻咧，就讲话有女子食米线嘅时候咧，咁啊米线嘅餸里边咧就叫咗猪腩肉， 咁呢件事咧，其實咧喺我哋食早餐嘅時候咧，都曾經發生過嘅。咁不過咧就冇佢搞到咁大件事，因為咧呢、這個女子咧嗰一碗嘅米線裡面嗰嚿豬腩肉咧，佢就影低咗，就話咧有啲彩虹色喺個肉上面。你記唔記得嗰次我叫早餐咧，我咪同你講咦有啲藍藍地色咁樣嘅咁樣。係啦，咁但係咧，咁我就冇啦，咁就冇理佢啦。 油跡嚟㗎，其實嗰啲係。 係啦，嗱，咁跟住到底係乜嘢嚟嘅咧？咁佢就好嬲啦，就話要換啦。咁啊換完俾佢之後咧，又話喂唔係喎，咁到底其實你碗嘢係咪本身都唔乾淨啊？係咪壞咗啊？我使唔使要去睇醫生啊？咁樣。咁但係侍應咧就只係堅持咧換一碗新嘅米線俾佢去到處理啫。咁啊冇理佢咁多啦，換就換啦咁樣。咁好啦，跟住然後咧呢件事擺咗上網，咁好多網民咧就熱烈討論喎。原來唔少人都話：喂，肉質咁樣係正常嘅喎，你大驚小怪冇常識啫噃咁樣。好啦，咁其實咧，我相信都未必真係好多人知道呢啲彩虹色到底係乜嘢嚟嘅。 因為我自己有食過啲肥豬肉面咧，都偶爾有呢一個情況。 係啦，你見就見得多， 但我唔會理我照食。 係啦，我都係照食嘅，見就見得多，同埋多數發生喺呢啲豬肉上邊啊。咁但係到底啊個原因係啲乜嘢咧？咁啊，今朝咧就可以同大家解釋一下啦。咁咧呢一個嘅食安中心咧，其實有講嘅。佢話原來肉類切面出現相關嘅問題咧，係一個物理現象嚟嘅。 佢話 physical problem 係啦。佢話原來咧肉類食物佢有鐵質啦，有脂肪啦，同埋有其他嘅化合物。咁喺肉類肌肉嘅橫紋結構同埋纖維特性下咧，會產生一個叫做顯射嘅作用啊，令到照射喺肉類上面嘅光線咧，折射出一個彩虹嘅顏色。 你點估到？你平時 物理 折射，即係攞啲手錶啊，反下光啊， 鑽石啊咁啫，珠寶啊， 冇話珠寶 啫，豬肉啊，唔係豬 肉 喎、 啊。咁、啊、原來真係堅喎，我都幾信係咁喎，係 啊，咁佢話另外咧一啲肉類化合物咧，亦都含有多種嘅色素喺度嘅。咁當你加熱啦，又或者加工之後咧，亦都可以產生呢啲彩虹色或者係綠色嘅光。咁啊，中心就話啦，根據咧海外嘅食物安全監管機構咧，肉類呈彩虹色咧並唔代表佢個肉質變差，又或者有安全問題。嗱呢度就係重點啦，即係話 大家可以食得放心。 係啦，雖然有呢啲嘅物理現象出現咗啦，咁但係其實咧都係無損健康都可以照食嘅，係啦。咁最緊要其實就係、即係肉類呢啲嘢就係煮到佢熟透，咁先至係最重要。 即刻好想朝頭早整翻碗嗰啲肥豬肉油炸面先 啊！咁啊冇啊，你要跑翻好多個圈啊！ 百元號的享樂時代。 又唔使跑好多圈嘅，食肥豬肉嘅嘢，试下食下生果啊！ 我生果食生果嘅，其实 系啦，即系通一通一下呢啲肠胃，咁啊去得好啲，个人系轻几磅咁样，咁啊有翻啲 quota 食翻啲肥豬肉。 你遇见肥豬肉，你系会即系却步啊，还是会唔理照食啊？定还是食完之后内疚啊？ 我却步噶，我会。 我照食嘅，我好中意食油炸面。其實你都知啦，中哥，佢細個成日食油炸面，越肥嗰嚿越食咧。不過你話排便幫唔幫到手，我都有啲存疑嘅。依家咪好興嗰啲咧，黃金奇異果同埋嗰啲咩黃金火龍果，即係嗰啲。 喂，嗰個火龍果真係好犀利 啊嘛！你覺得？ 嗰個真係好靚嘅。 你講火龍果啊？ 係啊，係另外一隻麒麟果。 麒麟果係 嗰只麒麟果，我食完兩個鐘，真係要揾廁所喎。 係啊。 好过食嗰啲通便嗰啲， 中哥有冇食开啊？呢啲系啊， 我有食过， 系啊， 但系都系咯，即系阵间见啊嘛， 系咯， 好快， 好快，好快就去啦。喂，其实有冇嗰啲减磅嘅效用咧？定还是真系 屙同埋减磅两件事？ 系啊，我都想讲啊，所以去翻头先个讨论就系屙同埋减磅。喂，我食咗一碗油渣面，系咪怼翻个麒麟果或者咩黄金奇果就可以 balance？ 系唔系嘅？呢个冇可能嘅。 以前咧听一个长辈同我讲，好多年前啊，佢就话。嘅動作題嚟，佢話你食啲乜嘢？佢指自己個口啦， 就會喺呢度出現嘅啦，跟住自知自己嘅肚腩，即係話如果你食咗啲乜嘢咧，你唔好諗住可以減到，即刻喺個肚腩度現形。 係啊係啊， 咁所以咧，如果大家你想係瘦嘅話咧，好多嘢你唔食得。如果你食嘅，如果你忍唔到口咧，你就唔好諗啦。即係不如誒開開心心食。 係啊，係啦，咁就唔好介意自己個身形。 係啦， 我唔係好忍到口嗰啲嚟，不過你都會睇啊，即係譬如嗰排即係接咗啲嘢做嘅，即係有一個月忍口得唔得嘅？但係你半年。忍住咧，我真係唔得。我試過咧，好想控制體重，同埋咧，好想爆到自己有六嚿腹肌啊！即係你人生有啲大嘅關口，譬如25歲、30歲或者臨結婚之前，你想好瘦噶嘛？有陣時男人突然間有嗰下咧，你譬如見到啊張家輝啊、張繼聰嗰排啊嗰段時間，哇咁大隻嘅，佢都得，我冇理由唔得。即係你想試下做，但我都忍唔到到半年啊呢一樣嘢。 你永遠咧都會曾經試過，你好想有一個好 fit 嘅狀態。 係啊係。 咁你會幾時？有呢個衝動咧，即係譬如阿歐仲話講，你可能見到啊張繼聰， 唔係你咧，你上紅館之前，你一定會想好 fit 啦。你嗰時都除衫，我記得。 咁嗰陣時本身係瘦啊嘛，你唔使 咁而家都 係 肥，咁老實講 都肥 㗎。 但係嗰陣時要有嘢睇啊， 好想分享一個畫面，即係我自從見過嗰個畫面之後咧，我就覺得不能夠太過分。咁話説好多年前，有一次咧就去一啲私人會所嗰度咧，喺天台嘅，咁跟住佢天台有個泳池， 你唔叫我去？ 未識你嗰陣時都好多年前啊嘛！ 如果你而家再去，會叫我去。 而家係一齊去啦，喺天台個泳池咁私人會所，哇！咁啊上去哇好 high 咁樣咧，跟住咧見到上去有一個身形龐大嘅，即係又唔係話好肥啊，佢四肢唔係好肥嘅男人，瞓咗喺嗰個泳池邊曬緊太陽，但係佢有一個好突出嘅肚腩，好大嘅， 即係朝頭早嚟嘅，你去 晏晝咁上下啦。 我以為你夜晚嗰啲唔係曬 party 添，我諗多咗可能。 因為你真係諗多咗， 諗多咗， 你諗多個係哪一個泳池添？ 等等先， 唔想跟住我去啦。 等等先，佢一開始嘅演繹係私人會所， 係啊，仲要講 天台有泳池， 仲要講天台嘅泳池，令我諗起新宿嗰個哪一個泳池？ 係啦係啦，或者嗰啲 你哋會唔會諗多咗咧？ 會， 即 係 嗰個好健康㗎，即係游水喎， 好健康，係健康。 我諗住你帶我去啲睇，唉，阿叔帶你睇啲好嘢 咁樣，你係住。不過話説，佢見到嗰個即係身形龐大，但係四肢撩幼嘅外籍人士，好大個肚腩，跟住都冇乜嘢，佢瞓喺個池邊嗰度曬太陽啫。就係見到佢喺個肚腩上邊頂住一個盤，個盤上面好多生果，佢真係將個盤。嗰兜生果咧，晾咗個肚腩船，跟住咧好悠閒咁樣攞落嚟食，跟住曬太陽，跟住喺個肚腩上邊個盤上邊咧攞粒提子落嚟食，跟住繼續曬，跟住可能攞條蕉落嚟食，跟住繼續曬。我睇完之後，哇，都幾過分下。 佢心明一個道理啊！佢要個肚腩繼續可以擠到個盤咧，佢就要繼續食落去。 所以咧， 佢睿智啊！佢 我見到一個咁樣嘅畫面之後，我覺得。我唔可以俾自己个肚腩顶住一个盘，所以咧有啲嘢一定要 keep 嘅， 起码见到脚趾啊， 系啊，起码 系啊，起码顶唔到个盘啊， 起码见到都要见到啲嘢，要见到啲嘢， 系啦，系啦，系啦，好啦，咁啊，其实我想同大家讲咧就讲咩？讲生果，因为最近咧，我发觉有一种嘅品种嘅生果喺香港大大小小嘅生果铺咧都有得卖，而且咧个价钱又你话即系可能五六十蚊咁样有三四个咁样，你 系咪好三四个？ 三四个苹果。咁你话咪好贵咧？咁又唔算得上系好贵，咁当然又唔系最平嗰批苹果啦。 偏贵，五六十蚊得三四个， 算 OK 噶啦呢个价钱。因为有啲如果真系又系日本嚟嘅苹果嘅话咧，佢有阵时系100蚊可能得两个嘅。 我系叫你食啲咁样嘅嘢啊嘛。 我冇噶，我唔买嗰啲噶，我咁悭家系啦。咁呢个咧， 偶尔都去食下啲贵啲嘅嘢。不过食贵嘢系衰啊！你咧翻唔翻转头？有陣時嗰啲提子都係嘅，即係你前排咪好興嗰啲咩香印啊、咩情王嗰啲，你食咗幾粒咧，哇咁好食嘅， 跟住你再食翻嗰啲普通嗰啲，你又覺得個皮夾啊， 掂啊真係。 你哋唔好咁樣啊！即係唔好有嗰啲富二代嘅背景，但係擁有富二代嘅特質啊嘛！你哋 我覺得冇啦， 每一個人都可能有嗰種特質， 係啦，去咩 使錢？ 去果欄嗰度咩啊？烂咗一半嗰啲我先买嚟食。 系啊，咁睇下果栏有冇呢个烂咗一半可以等我哋过去扫一扫啦吓。呢个咧就系叫水蜜桃苹果。咁佢自己本身咧，我自己啱啱前排买过嚟食嘅时候咧，我都谂住哇呢只苹果，因为我食嗰阵时啱切咗啊，咁拎过嚟食咧，食佢就 crack 一声，好甜， 爽嘅， 爽嘅，甜嘅。 咁我心諗，呢只蘋果同平時食嗰啲即係嗰啲咩富士蘋果啊，或者青蘋果啊，啲味好似有啲唔同喎、啊。跟住問下問下嘅時候咧，先知原來，原來屋企咧買咗一隻呢個叫做水蜜桃蘋果。咁佢咧就是、其中一種嘅水果，其實都係近呢幾年個技術又再成熟啲啦。 哦，又係嗰啲混種嚟。 係啦係啦，佢係蘋果 mix 嘅一種新嘅品種嚟。咁、但係都有一段時間㗎啦，又唔係即係今年先新嘅。咁不過佢甜度咧，其實都相當之高嘅。咁亦都唔會話甜，唔會話甜到漏嘅。因為有啲水果日本嗰啲咧。我自己真係食過甜到，真係食唔到。例如北海道嗰啲，好多人話哇，北海道嘅哈密瓜好食啦，係好食嘅。但係點解佢成日都係切咁細嚿俾你？係真係有原因，因為太多你根本食唔到，係甜到你食唔到。我明白，鐘哥可以食一個， 咪係咯。我蒙曬眼望， 我見你蒙曬眼，我就明白。咁所以 好咩？甜咪好咯，食唔曬即係 太甜啊！甜到你要飲水喎、 啊。即係你呢啲 好想食到甜到要飲水、啊， 真係甜到飲水 咁激情。 即係阿小白呢啲咁嘅甜又話唔得，苦瓜你又話唔食，即係想點先得㗎？ 人係有要求咁先會爭取到啲好食物嘅。 呢啲唔係叫要求，呢啲叫揀飲擇食。 咁我都有食蘋果啊！嗱，好啦， 講 翻 呢個平價蘋果，水蜜桃蘋果， 水蜜桃蘋果。咁其實佢個大細咧同個拳頭差唔多大細嘅。咁咬落去嘅時候咧，亦都有一種，佢真係有一種水蜜桃嘅香，喺呢個蘋果入面。 咁水蜜桃嘅味還是蘋果嘅味先？ 如果你問我嘅話，我會覺得有水蜜桃嘅香同埋蘋果嘅甜，係啦。咁大家可以去普通街市有㗎啦。你去街市嗰度賣蘋果嘅地方，你問下佢有冇水蜜桃蘋果咁樣。佢而家呢個時間呢、這個季節都應該有得買嘅。 咁、哦、我買一個水蜜桃，再買一個普通嘅蘋果過嚟榨汁， 又得喎。 撈埋榨汁味出嚟一樣味咯。 係啊，你可以先買呢個水蜜桃蘋果先。先榨咗一杯汁，然後再買水蜜桃，係啦， 嗱問題 再買兩溝嗰、那個 水蜜桃多啲定蘋果多啲啊？咁樣 mix up 嘅話， 即如果太多牛奶味， 係啊，朱古力味冇定幾啦，好味啊，好 strong 嘅。如果買正啲靚嘅水蜜桃，咁蘋果味啊正常冇咁出啦。 係啊， 點搞啊？ 係啊，咁啊，所以大家呢、這個季節啦，咁啊天氣乾燥嘅時候咧，咪食翻多啲水果。润一润下个人，除咗苹果之外，你都系一个几好嘅介绍嚟噶。时间嚟到早上10点啦，听日再见。 拜拜。